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今日咧系2024年嘅11月13日，而农历咧就系10月13日，星期三，好多个三字，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可以精精神神，生生猛猛。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6:09，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唔知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有冇谂过？哎呀，究竟真实嘅我系点样嘅呢？对于你嚟讲，真实嘅你又系点嘅呢？最近咧，经常都会听，哎呀，我要做自己。咁究竟嗰个自己系点样噶？有冇谂过呢？但系喺今朝星期三嘅早上 ，Vicky 要同你讲，其实有阵时唔需要执着理想嘅你系点样，唔需要执着，唔需要问究竟真正嘅你系点样，而系要珍惜而家嘅你，去追寻你喜欢做嘅事。我哋人啊，冇可能系冇烦恼、冇痛苦噶嘛。但系有冇谂过，点解有啲人会笑得咁开心嘅呢？系因为佢哋揾到方法。佢哋唔会问：哎呀，究竟我咁样做会唔会令到自己系咪真正嘅我啊？而系佢珍惜当下。当我哋唔会被一啲限制啊、挫折啊嚟到去打击嘅时候，同时亦都唔会放弃自己有希望、有理想，甚至系同呢一啲嘅挫折、错误和平共处，努力向前嘅话，嗰、那个咪就系真正嘅你咯。所以希望星期三朝头早6:11啦，希望你都找到方法，然后珍惜而家嘅你啊！ 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6:14，带俾大家第一首歌，哥哥张国荣嘅《我》。 晨光 Coffee Time。 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风势就会增强啦，骤雨亦都会比较多，仲有狂风添。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自从一对龙凤胎嘅 BB 出咗世之后咧，有好多嘅报道咧，只要佢哋有少少消息，大家都即刻抢住去睇，究竟最近发生咩事呢？原来11月23日咧，同埋24日，就系、是、一对龙凤胎 BB 家姐细佬佢哋嘅8日宴。咁呢两日咧，佢哋都会举行一个8日宴嘅派对。会有一系列嘅熊猫主题嘅活动，而当中有一样呢系大家期待已久嘅嘢呢，就系咩呀？直播啊 ，live 啊！咁主题乐园呢度就琴日就公布咗啦，大熊猫 B B 园入面呢就会进行呢一个实时嘅直播。就会在23日开始，每一日都会直播两次，直播时间是中午的12点同埋下午的2点，而每次直播呢就会长达30分钟，即是半小时啊。咁但是呢佢哋都有话嘅，实时直播的影像都要视乎实际的情况。两只大熊猫究竟会是一起出现啊，定是分开出现啊，暂时都未知的。不过相信大家都已经期待已久，有很多的朋友都即刻留言说，哇太好了，人人期望可达到啊。咁佢哋嘅八日宴，除咗有呢一个直播之外咧，佢哋亦都有预告，佢哋会有一场嘅绝密相展，记录咗佢哋由细细粒嘅时候，都仲系未有毛出嚟嘅时候，光秃秃嘅，粉红色细细粒嘅，未开眼，手掌咁大只嘅粉红色 B B 仔。到而家，诶，真系见到黑白色啦，系熊猫嘅样子啦。喺呢100日嘅里面咧，都有帮佢哋又记录咗好多唔同嘅照片，所以佢哋都会举办一场绝密嘅相展，记录佢哋嘅成长之路。而除此之外咧， 在11月的23号，身为爸爸的乐乐亦都放完这个待产假，准备好跟大家出来见面啦。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入到去这个乐园的时候， BB 未睇得住，妈妈都未见得住，但是可以跟爸爸见下面先。因为妈妈呢仲要凑住 BB。因为在网上面都见到有些片段呢，就是见到盈盈超级爱锡两只大熊猫 BB。还会有一些片段呢，见到妈妈盈盈是会走去担起细佬。咁呢一个都系熊猫嘅小知识嚟嘅，原来熊猫妈妈咧有阵时都会放低 B B 去 me time 嘅，例如去食嘢啊，去洗手间啊。咁但系当盈盈完成咗自己嘅事嘅时候，做完一个 me time 啦，当佢听到 B B 叫声，又或者诶佢醒起有 B B 啦，我要去照顾佢啦，佢就会行埋去 B B 度担翻起佢嚟到去保护佢嘅。虽然暂时仲未可以亲眼咁样去见盈盈同埋两对一对嘅龙凤胎 B B， 未可以亲眼见到家姐细佬住，但系当你真系好想睇佢啲互动啊，又或者睇佢得得意意爬下爬下嗰个样咧，就可以留意住佢哋网上嘅平台喺中午嘅12点至到唔系至到。是分别是中午的12点和下午的2点都会有半小时的直播，在11月23号开始每一日都会有看着 live 先。相信龙凤胎 BB 出世呢，都会令到我们整个的香港整个的城市都是充满活力，不是陌生的城市啊。 再见也见到了，传来六个字，竟清应掉锁匙，我居然亦可以有救换我的快活事。我再到这里变那里，愿意沉重是突然没留下可以自飞线，再无次像跳进我的散步衣，只若后便认自我，如从来并未爱过，陌生的城市与望月像是奈何，复活后如何做我，为何年月亦计错， My heart is beating 1 and 2 and 3 and 4 Oh baby what should I know, hold me tight and dance with me and stay with me and 1 and 2 and 3Sky might fall and I'm fading like a dying star. I'm floating in a darkness now. I'm lost. 看过去撞到了哪里，如无人过路，使我不再认得路。我出逃，但每步像吻着吻不破泡沫。只有后便认自我。My heart is beating 1 and 2 6:24有嚟自 Ega 陌生之城。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嚟到今日嘅成语，亦都系睇个秋字嘅成语。今日同大家睇呢一个望穿秋水，唔知道有啲咩人你系会挂住佢挂到望穿秋水呢？佢嘅基本意义啊，基本嘅意思就系形容一啲思念之情嘅，亦都系期盼之心，有一个追求嘅热烈嘅。咁而望穿秋水嘅意思，原来就系描述对一啲亲人啊、朋友啊、爱人啊、事物等等嘅思念之情，多数咧都系表示一啲远方亲友，又或者喺书信上面嘅一啲嘅期盼嘅，将眼睛都望穿咗啦。秋水亦都比喻系眼睛咁样，究竟有冇啲咩人事物系值得你去望穿秋水咁样等待住佢归来呢？是屋企人定是朋友呢？定是一份你好期待的工作呢？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醉死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不再为谁哭泣， 在新闻简报之前，有来自胡歌，胡歌的《透心》。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确认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沃尔兹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在声明中形容沃尔兹是全国公认的国家安全领袖，亦都是应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专家。50岁的沃尔兹曾经是陆军特种部队成员，在外交政策方面是著名的鹰派人物，曾经公开表示中国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沃尔兹亦都曾经严厉批评俄罗斯政府，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停止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丁薛祥说，近年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为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全民早期预警，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丁薛祥又说，中国愿意和各国一起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色列军方说，根据最新统计，今个月以来以色列遭到大约60架无人机袭击，这些无人机来自黎巴嫩和伊拉克，当中90%已经被以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以军又说，以军第36师星期二已经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对新的区域和武装据点展开袭击。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说，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缴获大量真主党武器，而以军亦都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多个军事目标和叙利亚和叙黎边境进行打击。真主党就说，由于真主党的抵抗，以军已经从以黎边界西段的大部分地区撤离，而以军越境在黎巴嫩境内开展地面行动以来，以军已经有100多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桃枝继续横过南海北部，并稍为减弱。同时，它的外围雨带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和桃枝相关的强风区会在今朝仍然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桃枝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风力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桃枝会在星期四朝早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桃枝的强度、它的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和想象力，到底他们对自己的表现又有什么评价？ 今天上堂的时候，狼哥就点评了我上次那份功课，就是有时放得太大，不懂收回细， 觉得在其他学员身上就学到很多的优点，就是例如要淡定这样。那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淡定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优良的特质。 如果想收看跨岁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你讲故事叻，但系冇人听，有咩用呢？所以最紧要知道观众系边个。 即系同啲小朋友讲嘅时候，可能就活泼啲啦，啲言语要浅白啲啦。咁但系如果同专业嘅评判嘅话，加多一啲引用啊，古代书籍嘅一啲名言名句啊，会好啲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中组银奖及金奖嘅得主为我哋表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6:37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6:37嘅时候咧，咁啊继续都系25度嘅气温，一路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 早晨，早晨，小白。 早晨，喂，我睇到一个咧关于外太空嘅又系消息咧， 咩事咧？ 耐唔耐都话会出现嘅，咁话咩咧？咁啊近日有研究指出啊吓。咁啊，話到咧喺探索呢個太空有冇生命嘅時候咧，咁啊喺呢個天王星， 係 真係好遠啦，真係好遠啦。天王星咧嘅五個衛星上面咧，都可能有呢個海洋嘅存在。 哦， 係啦，有海洋嘅存在， 有水喎、 啊。係啦，咁講啦，咁講啦，係啦，我哋都聽下先。咁啊，而水或者係液體咧，對於孕育生命咧，大家都知道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嗱，我以前細個咧成日聽一句説話。就话咩有冇咩外星人啊咁样嗰啲咧？一听嘅时候咧，我个脑净系会谂到系即系有个人样嘅嘢，有旧嘢会识行识走，释放死光。嗰只咧就我就觉得系外星人，就是 外星人 啊、就过嚟咁样啦。 但系其实系咪咧？又 人大咗咧，个定义又唔同咗。即系而家就会定为呢个外星生物。咁外星生物嘅定义咧就广化好多啦。 即系佢唔一定系一个人样， 唔使识下，唔使人样， 系啦。 可能佢骆驼咁样识讲嘢都唔知。咁但系咧，纵然佢之后一条蚯蚓咁嘅样咧，我都可以叫佢做外星生物噶嘛。 系 啦，蚯蚓唔识讲嘢嘅，系唔生物啫嘛。所以嗰个嘅定义咧系好广泛嘅。 咁啊，我都唔係好信冇啊。咁你喺第二個世界，又唔係第二個星球，有條友印喺度，其實都唔係好難，要追蟲咁樣嘅，都好似唔係好難啫。 或者有粒細菌咁樣， 細菌係一定有噶啦，即係生物啊嘛，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相當之有趣啊。咁啊，等呢個人類繼續探索多啲啦。好啦，咁啊，又講呢個天王星啦。啲天王星同呢個海王星咧，都係好遠，即係八大行星最遠嗰兩粒嚟噶啦。好啦。咁啊，冥王星又唔計啦。咁但系呢兩個天王星同埋海王星咧，就頭先就提及其中一個衛星就有海洋啦。咁但系天王星同海王星自己本身咧，就有一樣嘢女士咧就好中意嘅。 嗯，係咩咧？ 女士非常之中意嘅。 有男士發現到佢有啲咩啊？ 係佢係有呢樣嘢嘅，而男士咧要諗呢樣嘢都好頭痛嘅。 嚇！ 就係鑽石啦，好頭痛。女士好中意， 又唔一定个个女士中意，可能有啲男士都好中意嘅。 可能系又睇炒价嗰啲就中意咯。我就对于啲闪闪亮嘅石头咧，冇乜特别喜好，可能真系男士。 嗯，你中意啲 bling bling 嘢？ 唔系唔中意嘅，但系佢，因为我觉得咧，其实要得到一粒钻石咧，个系一好珍贵嘅嘢嚟嘅。咁、我又怕自己整唔见啦，咁啊怕整唔见，不如唔好拥有啦。同埋你嗰啲闪闪亮嘅，我成日觉得好多珠耳绳都好闪啊！即系如果你要闪，即系唔好意思，我咁讲，系咪？ 系噶， 真系啊！你打磨得靓嘅话，其实好多你发觉你，好似我自己行外人啦，我又分唔清到底边个真边个假。 同埋而家有好多物料会令到佢嗰个闪闪发亮咧，系可能比钻石更加闪亮噶嘛。 系咯，咁打磨技术又高咧，咁样。咁话到呢个天王星同海王星咧，其实都即系认为系可以产生钻石嘅行星嚟嘅。咁啊，因为呢两粒行星就含有好多咧，好多系非常之多，用极多 extreme 嗰个甲烷啊吓。咁而佢哋入面嗰个高温同埋高压咧，因为钻石系要经过有甲烷高温高压咁不断挤压出嚟，成为呢啲结晶，嗰啲结晶石嘅结晶就系钻石啊嘛。咁佢经过咗呢个高压又高温咧，就可能嗱，佢哋话到很可能啊吓，就将个大气入边嘅甲烷咧，就直接转化成为呢一个钻石。 哇！自动添啊！ 系啦，咁啊而木星同埋土星上面嘅甲烷咧。就少好多啦，所以咧呢两个咧就大嘅星球就唔系好有能力去整钻石啦。咁但系你话其实远少少嗰啲咧，即系头先提及过嘅海王星、天王星咧，咁啊都系好大机会啊吓。咁啊佢哋话到啦，因为点解咧？喺佢哋呢啲嘅星体上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咩？佢哋有闪电。其实佢哋不停闪电嘅呢啲星体，咁话到佢哋不停咁样闪电。不断有闪电不断加压嘅时候咧，就不断咧就可以将好多嘅甲烷咧就转化成为石墨啦，咁样。咁石墨就会继续咧就降到落去呢个更深层嘅大气入边啦，又叭叭叭叭叭，经过好多嘅呢个化学嘅程序之后，就系变成钻石啦，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呢个人类咧系即系越睇呢啲有阵时，我自己都睇下啲宇宙嘢咧，就真系觉得我哋好渺小。 系 噶，系啊，即系我哋飞去月球都咪哇鬼嘈啦，系咪？咁更何况呢啲又话天王星又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都要咧，即系珍惜一下啊，自己而家一切嘅其实系好嘅，我哋都要爱惜我哋身边嘅嘢啊，爱惜自己嘅地球都好重要。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稍后咧咁风势增强啦，骤雨较多，有狂风，嗱海有大浪啊，狂风有佢冇话雷暴啊，狂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咧就明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雷暴，而家25度嘅气温，一号戒备信号咧继续都系生效，咁啊6:43嘅早上啦吓，好啦，之前呢Vicky 同听众都应该知啦，咁啊话到喺呢个香港有发现呢个恐龙化石啊嘛，系啦，恐龙化石，咁啊恐龙化石咧就喺白垩纪时期啊吓，咁啊香港同广东咧一带其实咧亦都即系有唔少即系有机会发现啦，咁啊发现化石嘅赤州嘅红层地质构造，同埋呢个广东诸多恐龙化石埋藏地点嘅地质咧啊，其实构造相同噶噃。即係所以我哋都具有咧就發現呢個恐龍化石嘅條件。好啦，咁而紅層地質構造咧喺香港嘅範圍咧，原來都幾大嘅喎、哦，圈下圈下之後咧，越圈越多都係嗰個紅層地質啊嚇。 咁佢哋认为啦，呢一个咧就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恐龙化石分布嘅地点。嗱，香港都可以插支旗仔喺呢度摆恐龙旗仔啊吓。咁啊，了解呢个白垩纪时期香港周边古环境，咁啊可以提供嘅实物证据嘅，咁相当之有趣。好啦，嗱，香港首次发现呢个恐龙化石嘅赤洲咧，就是、香港地质公园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嘅一个岛屿嚟噶。咁因为岛上面咧就红色嘅岩啦、砂岩同埋呢一个粉砂岩沉积咧而得名嘅。咁喺地质构造上面就称之为红层啦。所以我哋而家了解咗红层系啲乜嘢啦。咁啊，而喺广东省同埋周边啊，咁啊类似嘅红层地质遗迹啊，就有100多几个咁啊，总面积超过咧就系28000平方公里。咁啊，其中包括咧就系文明啊，非常之出名嘅，例如系丹霞山啊、河源啊、茂名呢啲嘅，咁啊，亦都相当之犀利。咁啊，睇到咧就系话广东河源嗰边咧，超过惊人20000几枚嘅呢个恐龙蛋啊，咁啊，都系即系世界之首，相当之犀利。咁啊，睇下会唔会呢个地质公园咁啊，更加有机会咧。咁啊，其实唔系净系地质公园嗰边噶，佢哋话到呢个香港荔枝庄、八仙岭等地区，亦都咧有可能会揾得到呢个恐龙化石嘅机会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多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行过路过嘅时候咧，唔觉意又见到咧。 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书又回来。有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是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把我这一生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的欢喜。 早嘅时间6:49，咁啊，唔知道你使唔使赶住翻工翻学啦？周吉培第三人生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后花园入边啊，哇！今日一片运动嘅气氛，做乜嘢？你做乜嘢啊 ？Sorry， 我有咩？你讲乜嘢咧 ？Sorry 啊，早晨。 早晨啊，安安，唔系我见到你个花园。 你叫醒咗我啊！突然之间你讲，你继续。 你五色、啊， 继续听。 仲唔系五环？ 其实我觉得你做幼儿教育或者唔系净系幼儿做教育，真系好咧。你同啲学生好记得嗰啲名 字、啊。 我细个读书嘅时候最差咧，唔系所有嘢你教书，啊、无论历史啊，所有植物啊、科学啊，因为我好差记性。 嗯、 但我觉得如果你呢个老师每次一开课嘅时候讲嗰个 topic 咧，今日我哋讲乜嘢咧，我一定唔会忘记咯。 你真系人中龙啊，讲到哇， 系今日 今日你讲讲到我真系 个好靓嘅花，今日我哋讲呢个叫五色梅 、啊，五色梅就咁睇个名， 五种颜色嘅梅花， 系啦，咁所以就会谂到咧就系、是，譬如奥运有五只颜色啦，系、咪？咁又有梅花咁样嘅样貌，其实梅花某个程度上咧。同櫻花喺個外形外觀上咧係有相似嘅地方嘅，即係有啲人真係話：哇，嗰度開得好，開啲櫻花好靚。 係係， 其實嗰啲係梅花嚟嘅。 但今次呢單嘢完全冇關係㗎，我記得。我俾咗張相你睇啦。 我睇咗。 你唔好誤導聽眾。 唔係，首先咧要揾一個好靚嘅切入點。 OK。 等聽眾開始喺個腦入邊慢慢咀嚼，同埋喺個腦入邊畫嗰朵花出嚟先。畫下畫下之後先至發現。起码嗱，听众嘅脑入边都会有五只颜色啊， 系 系咪？咁亦都有梅花。好啦，咁我哋已经将呢个五色梅呢个名咧记咗入个脑嗰度啦。咁、但系真真正正佢个样貌同颜色系咪真系似梅花同五只颜色咧？讲紧， 其实咧佢个名叫做五色绣球，咁大家个脑像即刻就唔同咗啦， 就系 同梅花完全冇关系嘅样。绣球系点咧？ 绣球 记得系咩啦？ 新娘子拎住个波。 两仪嚟讲，我大概无数次咧绣球。 系啊，你以前整好多绣球嘅应该系嘛？ 我以前整好多绣球，系啊，我养添啊，不过好快死。 哦、 我秋天要再养翻，因为春夏不适宜养绣球。 几时整个绣球俾自己啊？ 整个绣球唔系，我会种咯，我会再种咯。咁跟住咧，呢个五色绣球咧就唔系咧，好似个头咁大，你个头咁大嘅绣球，就系即系朵花嚟嘅，即系5蚊银咁大嘅。咁但系 佢呢个佢一朵花系5蚊银，但系一个绣球就系5蚊银咁大。 哦，嗱，我又误导咗你啦。呢张相咧，其实个花系得咁大嘅咋？ 即系嗱，你嗰个花咧？ 我个花系由呢个花系咁大嘅啫。 一个花咧，其实咧就系啱啱讲紧嗰个好似5蚊银咁大嘅花咧，其实咧望落去已经有10几20朵小花，十几二十朵小花咧就有可能系一只颜色啦。或者兩三種嘅顏色就拼湊成為一個好似望落去咧，就係新娘子嗰個繡球一個花束，一個花束就係代表一個花，係咪咁解咧？ 我想講咧就已經類似咁樣啦，但我再講演繹一下啦。你見到繡球係一個繡球花就是一個波子人咁大。头咁大嘅波球体嘅花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缩细咗嘅，好似你手食指咁大咁高嘅一朵花，但系咧就系绣球形状，即系好似一个波形咁样嘅。咁佢咧又系由好多细嘅花组成嘅，好多细嘅花粒嚟组成嘅。咁佢系嗰一粒花里边咧就系有好多种颜色嘅，有红啊、粉红啊、黄啊。其实喺日本，我唔知我喺日本成日都会见到嘅。咁但系佢又唔系入。真的是日本的花嚟嘅，但我相信日本咧，我成日去，譬如去啲民居的公園啦，行過啦，咁見到佢哋，譬如我哋成日郊區日本，咁啲日本嘅民眾咧，佢哋嗰個後花園有陣時候可能會種啲花，我成日都見到呢一隻嘅，咁其實香港其實我都有見到，但唔多咯，咁佢有好多種顏色嘅，咁佢咧有陣時一日裏邊有啲品種啊靚嗰啲啊，一日裏邊都會變色。 哦， 系啦， 一日里边 佢嘅特色系啊，特色就系佢会变颜色。 点解咧？ 佢个品种就系咁，变换颜色咯。 哇， 系 佢嘅颜色同女士嘅有阵时 情心情，我真系都讲衰嘢，变幻莫测。 系咯，深不可测、啊。 系啦，嗱，仲有咧，佢咧又有啲人因为成日咁样变咧，呢、這个五色梅花又叫七变花啊，四季都會開花嘅，咁我日本街頭成日都會見到嘅。咁、個重點咧就係其實原來佢咧都有味，你又問我有冇味啦？ 我未問啫。 佢今次咧，上次我哋介紹嗰個咧三色， 因為我估佢冇味，佢咁細袋。 嗯，三色魔醬咧就有味，但係就唔香啦。呢、這個係有刺激嘅臭味。 呢、這個有刺激臭味添。 係啦，點解咧？佢就係真係佢烏蠅嘅味。咁你睇你臭唔臭啦？佢、烏蠅嘅味咯。 佢嗰個臭咧。即系我谂 对人体无害嘅，你放心。 O K O K， 咁就得啦，咁就得啦。 呢个已经注明咗，写住对人体无害。 对人体无害， 但系就赶乌蝇嘅。 赶乌蝇， 可能比较其实可能会比较确喉啊，即系嗰种肠嘅味啦，即系肠到你个鼻嘅感觉嘅味咯，咁就可以驱蚊咯。咁所以嗱，佢又靓又可以驱蚊咯。其实我觉得啲花又唔系话特别一中意香，香唔香系你自己认为。有阵时有啲草味我都觉得好香嘅，啲可能系 草青味啊，草青味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系都有啲人觉得唔掂噶嘛。 系咩？ 我同你就得啦，因为行山嗰啲人， 自然人嚟噶嘛， 大自然人噶嘛。嗱，呢啲咁靓颜色嘅花咧，要追肥啦。追肥嘅意思就系话你要可能有阵时一个礼拜一次又要加啲肥料落去咯。咁咧，其实买肥料嘅时候咧，你见到咧，懒人咧就可能见到一樽，好似我咁咧，就一樽里边会写住话呢种咧系专系放七彩缤纷嘅花嘅。呢啲系专系放水种植物嘅。你買之後咧， 就買七彩繽紛嘅花嗰只、因為呢、這個咁多顏色， 係啦，有啲專貨蘭花嘅。咁、你就自己，你就睇清楚先買，唔好揀呢個比葉嘅就我嚟淋花咁啊。 其實我都想問咧，因為我見呢、這、一個五色梅啊，佢嗰個嘅花咧就好細朵啦，佢亦即係好多好細嘅花就組成一個小花球咁樣。 係。 咁佢側邊咧，其實嗰啲樹葉咧。都是大过那一个小花束的。那些叶呢其实望去有点像薄荷叶的样子。 冇错。其实你的 size 就可以你的样子。 它真的是薄荷叶来的。 不是薄荷叶但它的叶是似薄荷叶的形啫。咁、其实呢大家想起薄荷叶几细你就知道那花是几细。 是啊。 但那花所谓的细呢就有很多很细粒的花瓣组成。 哦、 就很得意咯。 那香港的山涧山野都应该几多少因为有几多少类似薄荷叶的品种。 系啊，但系咧，我又见唔到有好大量嘅喺香港嘅山嗰度见到咯吓、但系呢、這个好吸引蝴蝶嘅，咁、所以见到佢嘅时候，我记得我嗰阵时去日本嘅温室咧 ，Great 嗰啲，我系见过呢只花，跟住系一个，我唔记得边个地方系专睇蝴蝶嘅喺日本，咁佢就佢专都有呢啲花喺度、就可以吸引啲蝴蝶过去。 但系臭 喎、会赶蚊，佢会赶到嗱、重点嚟啦，佢赶到乌蝇，但系蝴蝶又中意。 哦， 系啊， 估 但系自然系咪好奥妙？ 但系自然真系好， 都唔一定，即系每个人中意唔同嘅嘢，系咪？你觉得佢靓，但系佢觉得佢唔靓， 系咯，你又觉得佢臭， 系， 但系其实佢又好香。 系啊，蝴蝶就系可能觉得佢颜色好靓，所以俾佢吸引到咯。咁、所以种咧，其实我会睇香港我好似隐约见过有，但系一定唔系咁大堆咯。 都系泥种啦，呢、這个 系啊系泥种咯。因为切花我见唔到有嘅，咁泥种 因为太细啦。 系啦，其实咧呢只花咧，如果你买冇见到人哋花已经种咗咧，其实你可以自己种，因为我见到个种子买嘅。其实好多日本嘅花咧，喺香港都有种，就卖个日本嘅种子。 即系净系买个种子，然后就翻 自己种， 屋企自己种。 系啦， 咁都得嘅。 系都得嘅。 系咁，佢即系喺花墟买，其实 我 通常问佢五色梅种子，咁佢都应该会搵到俾你噶啦。 系，其实咧嗰啲种子包得好靓嘅，而家佢个袋咧 packing 咧已经有齐你想要嘅花。 系， 其实而家买种子唔系话我想要嗰种花，你行过见到个袋嗰个花，即系嗰张嗰个 packing 咧系咩花咧，咁你见到中意就买翻去种就得噶啦。系好多噶。 五色梅啊，咁啊种咗出嚟唔使惊啊，嗰啲唔系沼气嚟嘅。 咁你就冇乌蝇，又有蝴蝶啦，我都唔知道几想 摆 蝴蝶 都唔得啊，咁啊有啲臭味喺度。 哦，咁你唔好摆 office 咯，摆露台咯。 摆露台啦。 系啊，啲有味嗰啲唔好摆。 唔中意个老板啊，摆老细房咯。 系，但我只想问一下你，蝴蝶系咪飞唔飞得高嘅咧？ 蝴蝶飞唔飞得高啊？其实好多高嘅地方都会有蝴蝶，呢、這个都系事实嚟嘅，系咪先？咁佢 我谂紧我露台几廿楼系咪会？ 咁啊未必会有啦，因为每一种 但山又得啊。 因為它本身佢原生地可能喺山上邊， 咁 同埋咧，因為昆蟲咧或者每一種物種咧，佢哋嗰個嘅範圍咧，其實係有特定嘅範圍嘅， okay. 即係例如蚊、烏蠅，佢都會喺佢自己同埋蜜蜂， 我屋企冇， 係啦，都會喺佢哋自己嗰個出世嘅範圍，可能譬如幾多公里啊，幾多米啊， 即係曱甴、洞穴啊， 係啦，類似佢會喺翻嗰啲嗰個範圍入邊咧，就做翻佢自己嘅生活圈嘅，佢好少咧。 好少特登會去到其他領域嗰度咁樣嘅。 咁啊係，就算你個花園整得幾靚，佢都唔會搭你上嚟我個花園度。 係啦， 咁嘅意思，因為我好想有蝴蝶我見到，都係要去翻山邊，都係同你行山先見到。 要啦， 係啊，你嗰啲你揀個低層次啲嘅。 哇，你都好勁噶，唔好講啦。好啦，唔該曬， 拜拜。 出面是25度的气温，一道戒备信号都是继续生效的。咁啊，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啦吓。咁啊，七点钟之后，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咧，分途联播之后，佢哋会有好young音乐嘅。咁所以，八卷路同各位听众咧，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车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听众，晨光第一线的听众，你哋好啊！吓，七点十分咯，朝头早咧有白元老师伯喺度， 有 Vicky 喺度， 仲有 Jessica 喺度，Jessica 喺度 你你连讲自己个名啊 ，Jessica 你。乡下边度啊？你突然间加埋乡音喺度嘅你，好啦，冇错，交通再 Jessica 都喺度啦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咁啊都系悬挂当中，25度嘅气温啊，咁啊至于呢一个即系热带气旋嘅影响会点样咧？咁啊留意住香港电台啦，咁啊一有啲最新嘅 update 咧，我哋就会即刻跑到你耳仔侧边啊，同你讲噶啦， 冇错， 细细声又得。大大声都得，系啦，睇下你个收音机开几大声啫。如果你收音机开细声，我咪细声同你讲咯，就系咁啦。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样咧？问 Jessica 同我哋讲讲先。 好，咁首先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嘅。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一段咧就已经开始慢车啦，龙尾咧就接近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同样开始啲车有少少多啦，咁所以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大埔安祥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跟住大园村泰德楼嘅全线系封闭紧噶。 好耐咯，呢个 系啊， 上个礼拜噶咯，仲喺度啊？呢个 仲喺度。 OK OK， 咁大家留意住啊。 系啦，另外沙田围路嘅水管急收仍然。 都 系处理紧 噶， 去呢、這个、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同样封闭紧。仲有咧，应该大家都听过噶啦，就系、是、长东路嘅水管爆裂，系啦。咁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 系啦，咁啊，知道咧，即系修复道路系辛苦啊吓，咁啊啲水管又曳啦， 系啊， 又爆咁样。系啦，咁啊唔好啊吓，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将嗰啲曳嘅水管咧就拎走佢，啊换翻啲乖嘅听话嘅水管，系啦，继续服务市民最紧要，系啦，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就系咧要提下大家过马路嘅时候 要小心， 要小心， 系马路遇。 虎口，所以咧就要望左右望右啦，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之前 我都有两个虎口啊。啊，講笑啫，你講， 我都有， 大家都有。 哇！一朝早啊， 哇！爛曬啲 gap。好， 繼續。 係啦，就係近日咧，就見到有人就上傳咗一段影片啦，就見到咧喺觀塘嗰邊啊，咁咧有一架貨車就好緩慢咁樣就駛入路口。 係 啦，咁呢一個時候 貨車好緩慢駛入個路口。 係啦，即係可能 向前駛嘅。 係啦，向前駛嘅，可能落貨啊嗰啲就。諗住拍埋一邊咁樣就係啦，咁但係咧就見到啊隔離咧有一個女仔，可能佢趕時間啊，咁所以咧過馬路嘅時候咧就兜過嗰架貨車後面去打算過馬路，咁咧結果咧可能咧見到即係望到左啊望唔到右，咁咧就見到即係嗰條影片咧，就見到有一架巴士咧就駛過，喺女仔隔離駛過，即係目測好近㗎，可能係一個手臂位都未必有。系啊，嗰、那個距離，即系咧，可能再行過少少咧， 諗起都驚 喎。係啊，就真係會。 唔係啊，你諗下佢可能有啲衫啊，嗰啲發架發架咁樣又勾到 啊。 我唔得啊，呢啲我好怕噶。 係啊， 好怕危險啊。 所以就大家經過嘅時候，即係過馬路咧，無論點都好咧，都係望左又望下右啦。 係 啊，我任何一條馬路我都係望左望右之餘，我真係望埋附近啊。因為你知道可能有陣時候，譬如有譬如我住喺新界地區，仲有單車咧。单车都要望埋咧，咁、有阵时你就帮手帮下眼，睇下附近会唔会有小朋友喺度跑紧啊？嗰啲咧由细睇到大嗰啲政府宣传片，咩有个细路仔拍波啊，跟住波弹出，系啦，咁呢啲你都要留意埋咯。即系附近有球场，我都会望多两眼嘅，即系会唔会有个波啲人大力得就踢咗出嚟啊？跟住有人出嚟誒執波啊咁樣咧，即係各位市民就大家幫下眼咁樣，一齊減少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好重要啊！ 係啊，無論幾趕時間都好啦，即係安全至上啊！ 你有冇啲好危險嘅過馬路經驗㗎、啊？你 我試過搭車嘅，不過係、搭車又係咧有一啲小朋友咧，即係南亞裔小朋友可能有陣時大人咧睇唔住咁多個啊，即係可能一大班小朋友， 佢哋家族比較大嘅，係 家族比較大嘅時候咧，小即係父母睇唔到咁多個小朋友咧，就有啲小朋友就會突然之間衝出馬路， 係啊係啊， 咁就因為我係坐屋企人車嘅，屋企人就。得停咯，真係得停， 得到啦，好彩啊！ 得到嘅最後到，但係都好危險，即係嗰陣時 梗係危險啦！ 真係要揸實嗰個安全帶。 係啦，其實細路仔周圍跑咧，我又好理解嘅。其實細路仔恩皮，細路仔淘氣咧。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嚟嘅，唔係個個中意閱讀噶嘛，係咪先？咁中意閱讀嘅又中意閱讀動靜皆宜，咁梗係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唔係，佢真係可能走多兩步嘅，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好正常。咁家長就要望多兩眼咯，自己 係啊， 係啦。咁呢個非常之驚險嘅經歷啊嚇，咁啊有片段睇到，咁啊 Jessica 同我哋分享。最緊要咧，其實都係想提一提聽眾，咁過馬路千祈唔好啲車嗰度攝出嚟啦，喺翻紅綠燈嗰度過。系啦，喺翻斑马线嗰度过，有行人天桥，有行人隧道嘅，唔好谂住咁攰啊，嘥时间。当你我就系咁谂嘅，当我谂到我今次可以避开咗一场嘅交通意外嘅话咧，远少少都系好值得嘅。 嗯， 系啦，用多少少脚骨力嘅，咪当减肥咯，咁啊都系好值得嘅吓。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好啦，咁天气方面咧 ，Vicky 即刻同我哋出去睇下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底下，感受一下呢、這、一个就暂时唔知道有冇风嘅风力啊吓。点啊，阿 Vicky 出边？ 系啊，而家出边咧，暂时我喺广播道嘅位置咧，好似风力咧又唔算好大，啲树咧都冇俾啲风咧系吹到摇下摇下嘅。咁不过咧个天阴阴啦，即系见到咧，其实都见到系成个天咧都系全部都系云嚟嘅。系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带定把遮，可能咧晏少少都会有骤雨或者落雨嘅。 哦，好嘢喎，冇错啊，系啊，稍后风势增强啊，骤雨较多啊，哎呀 ，Vicky 真系神机妙算啊！ 唔系，我都系睇到个天气真系好多啊！咁啲云咧都真系应该差唔多似落雨啦个感觉。咁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提醒，即系当呢啲好似冇乜太阳，见唔到太阳，即系直射落我哋度啊，好多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要好好保护嘅眼睛噶。因为其实咧。是啊是啊，因为唔好以为咧阴阴天就冇紫外线，但其实咧个光线咧都系会影响我哋嘅眼睛。其实早期咧我咪去咗土耳其嘅，喺土耳其咧其实系成个天咧都系蓝天啦，冇一嚿云。咁然后有一日咧，我持续咗几日咧都系冇戴太阳眼镜，之后咧、去到有一日发现咗，唔得啦，我只眼开始好干、原来咧就系当喺呢啲咁高。即系阳光嘅光线底下，其实都好容易影响我哋嘅眼睛啦。当我戴翻嘅时候咧，又有人提醒我， 千祈唔好，因为我哋拍摄啊嘛，咁拍摄嘅时候咧就唔可以戴太阳眼镜啦。咁有人就提醒我啦，啊你千祈唔好咧，喺拍摄嘅时候就即刻除咗佢，然之后即刻戴翻。其实咁样咧都会好伤我哋嘅眼睛。点解咧？因为当我哋戴咗太阳眼镜嘅时候咧，我哋嘅瞳孔咧就会即系觉得啊舒服啦，只眼睛瞳孔就会放大啦。但系如果你系短时间之内即刻又除翻咧，其实咁样都会伤害到我哋嘅眼睛。 嗯。 所以大家戴太阳眼镜嘅时候咧，假设你知道咗啊，你其实都会长时间咧系会又除又戴，又除又戴，又除又戴咧，咁反而咧，咁你就要睇下啦，会唔会系用其他嘅方法嚟到去帮助你嘅眼睛比较好？譬如系单遮啦，又或者戴帽啦，唔好咁容易咧俾只眼睛就习惯咗，我好快放大咗之后又快缩细翻，咁呢一个咧都会伤我哋嘅瞳孔嘅。咁然后咧，其实系啦，平时譬如好似啲咁阴天啦，其实之前都有提过啦。在这些以为没什么伤害性底下，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戴个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仍然都是有紫外线，但是有一些太阳眼镜只是一个深色的、 啊、 譬如它是啡色、可能是、深茶色这样、但是其实它可能是没有一些就是防到个紫外线的功效，咁但系当有深色的时候咧，我哋嘅瞳孔都会系放大咗噶嘛。咁当我哋只系深色，呃咗我哋嘅瞳孔，以为可以保护到，咁然后咧啲紫外线仍然系照射我哋嘅眼睛嘅时候咧，都会伤害到我哋嘅。 哎呀，仲伤啊！我都听过啲人话咧，其实嗰个太阳眼镜啊，最好耐唔耐去做翻嗰啲 UV 涂层咁样，真系先帮到手。 是啊，唔好以为花咗呢，哎呀少少花咗唔紧要啦，但係其实可能就係个一点花咗或者个一划花咗就会足以影响到我哋嘅眼睛啦。 嗯，咁啊。 係啊，喺今日嘅天气虽然阴阴天啦，如果你嘅眼睛比较敏感，对光比较敏感嘅，都记得要戴返副太阳眼镜，有防 UV 咁就最安全啦。 知道。 冇错，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好冇？ 好。 好，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而稍后风势就会增强的，骤雨就会较多以及是狂风的，咁海就会有大浪和涌浪，所以大家就不要去海边啦。展望嘅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啦，间中就会有狂风的骤雨添。而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嘅。 好，咁啊，唔该晒 Vicky 吓，咁啊，见到七日嘅天气预九天天气预报方面，星期四咧，咁啊落雨嘅机会都相当之高啊，咁啊，随住天气嘅变化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就系自己出行嘅时候啊，有啲乜嘢啱嘅装备要带上身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今日电话旁边有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都已经系11月中嘅时候啦，有好多朋友咧由而家开始都已经会备战一啲，无论系山系嘅比赛，定还是准备紧一啲而家坊间有好多唔同跑步嘅比赛。咁所以咧成日都话啦，跑或者系行膝头哥咧都好重要嘅。咁啊，唔想第日自己可能年纪大咗嘅时候，膝头哥又嘎嘎声，又冇乜力啊。嘅時候咧，就應該咧係叫做日及早咧，就為自己膝頭哥咧就去到保養嘅。咁另外一樣嘢啦，咁膝頭哥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韌帶喺入邊嘅。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注意住膝頭哥嗰個保養咧，我都想問一下 Terry 啦。跑步嘅選手，咁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啊？咁佢哋到底嗰個有關於膝關節嘅問題啊，膝頭哥嘅問題，經常會遇到啲咩問題嘅咧？ 其实咧最主要就梗系膝头哥痛啦，膝头哥痛系最常见嘅问题，即系唔单止系一啲就是跑步嘅选手啦，我谂咧去到咁上下年纪啦，尤其长者都特别咧，佢觉得咧膝头哥痛系一个系一个困扰佢哋嘅，例如咧有天气咧譬如落雨啊，或者咧天气特别冻嘅时候咧，个膝关节都容易有痛嘅情况吓，冇力啊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几常见嘅问题。 系咪即系风湿啊？呢个 啊系啦，譬如咧。我哋依家叫風濕咧，因為翻風落雨啊嘛，翻風落雨嘅時候咧，即係成日有啲老人家話準過天文台噶嘛， 咁 所以咧佢哋就如果咧喺嗰個膝關節嗰個位置咧，係特別譬如話嗰啲濕氣比較重啦，又或者係比較寒啦、比較凍啦嚇，或者個陽氣唔夠咧，咁於是咧當有嗰、那個即係出邊外來嘅落雨潮濕啊，又或者突然間天氣好凍嘅時候咧，外寒內寒嘅話咧，那個膝關節嘅問題就會出現噶啦。 哦，風濕嘅形成其实特别是膝头哥啦，系咪都系因为受过伤，所以先至会出现呢个风湿嘅问题噶？ 嗱，受过伤咧，咁我哋要睇下啦。受完伤之后咧，佢复原得好唔好？因为如果佢复原得唔好嘅时候咧，佢影响个气血运行咧，就会有问题嘅。 系 嗱，咩叫痛咧？痛最主要得两个原因，就系、是、不通则痛啦，同埋叫不荣则痛。不通则痛咧，就即系话咧，嗱，我哋试过撞瘀过，撞瘀咗之后，嗰啲气血咪唔通畅嘅， 系阻塞咗啦。 所以就冇错啦，呢个叫不通则痛，所以唔通畅咧就会痛咯。 嗯， 不荣则痛啦，荣咧系指营养个荣。以前古音是通，即是互相通的，即是营养的营和繁荣的荣。 那 什么意思呢？没有营养了，即是气血到不到那个位置亦都会痛的。 哦，咦，喺吓，咁即系两个原因都讲晒，即系中医角度嚟讲，就系、是、第一个讲法就系、是、可能因为系自己嗰个外在环境因素，佢塞住咗，咁啊令到佢通唔到，咁就会痛。第二个咧就系因为你自己本身自身嘅营养唔够，就令到佢去唔到，所以亦都会产生痛嘅。 系啊，不过好多时两个都会同时存在噶。嗱、哦，譬如头先讲我撞伤咗，咁当然咧呢一、这个好明显一个外伤嘅原因啦。咁佢啲瘀散咗，理论上就会冇事啦。 嗯、 但系譬如好似老人家、长者，又或者系头先讲一啲选手啊、啲运动员咁样，佢反复咧去受伤嘅时间咧，那个复原得唔好、啊。咁、而咧，譬如气血又唔够，当一个阳气唔够嘅时候咧，就容易有湿，又都容易有淤血。咁、变咗你本来。就唔够营养啦，然后咧又有嘢阻塞你啦，咁所以咧两样嘢都可以同时存在嘅。 哦，咁所以如果你话本身嘅膝头哥有受过伤嘅话咧，可能你入边有啲血气咧就容易受到阻塞嘅，咁啊变咗一去到呢啲嘅季节咧就容易会出现呢啲嘅痛症嘅问题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要处理呢啲问题，或者我哋避免啦、预防嘅时候咧，我哋第一样嘢咧，一定要咧系要保暖嘅，注意咧即系个阳气要够，因为你阳气够嘅时候咧，嗰啲先能够气血行到，我哋先能够咧气血通畅啦。咁同埋咧，我哋够阳气。即係好似有太陽出嚟嘅話咧，個地下就會乾㗎啦嘛，濕氣就可以走啦。咁所以陽氣係好重要。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中醫咧，你睇中醫實話唔好飲生冷凍嘢咧，就點解啦？ 嗯，哦，好啦，咁膝頭哥其實都容易遇到其他嘅問題，例如佢骨啦，同埋佢韌帶嘅骨同韌帶，我哋應該點樣好好地去到保護佢咧，唔好令到佢唔好受傷啦。 嗱，譬如頭先講喎，嗰個咧韌帶其實即係喺一個學名，我哋叫髌骨啦。髌骨最主要咧有上下兩條韌帶咧可以扯住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咧嗰個膝關節我哋屈曲嘅時候咧好有彈性嘅話咧，其實呢條韌帶都要好有彈性。咁、我哋要諗翻好似條橡筋咁樣，個橡筋本來就好有彈性。如果我哋將個橡筋擺咗落個雪櫃嗰度，佢結咗冰，係咪硬曬咧？ 係啊，同好易脆喎。 冇錯啦，咁所以咧，點解中醫咧成日叫大家咧要保暖啦，注意保暖。咁而家咧，我哋咧成日出入有冷氣啦，或者而家啲女仔啦，或者男仔都係男仔著好著短褲啦，好中意覺得太熱，係咪、女仔係中意著一啲迷你裙咧，突個膝頭哥出嚟㗎。咁所以留意點解我哋啲古人啲服裝咧，基本上就係唔會咁短嘅，係好長褲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你話好啦，真係天氣熱啦，咁樣咧都算啦。不過而家我哋已經其實咧再講得認真啲，都就嚟就係立冬㗎啦。立冬咧，咁我哋其實咧就即係話冬天要到㗎啦。咁冬天到嘅話咧。大家就真係唔好攞膝頭哥嚟啦，咁所以就最好咧，我就同啲病人講咧，嗱，點呼吸室啦，如果女仔去著條長少少裙啦，即係膝頭哥嗰邊啦嚇，咁、男仔咪可能著長少少褲，總之遮膝頭哥咧，咁呢一個咧後生嘅時候我哋好好保養嘅話咧，到咧比較年長嘅時候咧，就會減少好多噶啦。 明白，咁如果你話韌帶真係十字韌帶，甚至乎係自己膝關節嗰啲筋骨啊，骨都已经是劳损了，甚至乎受到一些伤，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怎样去到医治他们的？ 很多时候这些呢是骨伤科的问题，我们有手法啦或者针灸都比较多的，因为呢譬如在这个除了那个膝头哥的附近我们会拿穴位之外呢、而另外呢还有附近因为有大腿啦小腿啦做的经络会流通过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去拿穴位的。咁、中醫咧最主要就係令到嗰啲氣血要通暢啦，同埋將入面嘅淤血啦、濕嗰啲咧去排走啦，去通過針灸。咁另外咧，大家唔好咧，淨係諗住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我哋仲要再諗翻啦，好多時咧點解我哋個膝頭哥咧會咁受力咧？ 除了剛才局部位置很寒之外呢，我們還要離不開呢頸和腰。 嗯， 因為很多人呢，我們現在的都市人呢，那個工作壓力比較大啦，工時比較長啦，學生哥讀書有很多時間，是不是很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啦，我們大人都是啦。咁有時呢，很多時我們個人呢都是呢坐在這裡的時候寒背啦，彎身啦，條腰有沒有發覺呢，有時呢可能坐了很久企返直的時候都條腰好像緊曬呀。 有喎，係呀係呀，知道喎。 系啦，咁好多人呢有时以为自己企直咗，其实个人都仲系弯嘅，个身比较即系寒背紧嘅。咁当我哋个上身呢其实系一个唔正確嘅姿势向前中嘅状态呢，其实你諗下个膝头骨咪好受力囉。 嗯，系喎。 咁佢都会受伤㗎。所以其实呢，譬如跑手啦，即系你话头先啊成长跑嘅人啊或者跑步嘅人呢，佢都要注意姿势啦。我哋都系啦，我哋呢日常嘅坐姿呢，我哋嘅行路嘅姿势呢都系要企直嘅。企得直个人啦，个人咧，即系人哋望到你，你唔系弯住身企直，嗰、那个即系挺胸收腹啦，肩膀系向开咧。咁我哋一个正确嘅姿势嘅时间咧，咁我哋嗰啲力就可以散翻去，唔使集中喺个膝头嗰度，个膝头哥就冇咁受罪啦。 哦，咁你话平时真系，当然我相信都系多啲注意膝头哥嘅保暖啦。浸脚我都相信系几好嘅，系咪咧？ 是啊，咁有啲人咧浸脚咧，仲要浸到去咧脚眼嘅附近嘅，其实最好咧系浸上去膝头哥。咁咧而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头先讲啦，我哋除咗咧针灸啦，或者头先讲嘅推拿啊、复位呢啲手法去处理个膝头哥问题之外咧，我亦都会食中药噶。因为中药嘅话咧，我哋针对翻个身体嘅问题啦。喺我哋肚前以下所有嘅问题咧，就同肾有关嘅。咁所以我哋譬如脚痛啊、膝头哥痛咧，都离唔开咧肾。咁所以咧，腎一定係有虛損嘅，我哋就要去補腎啊，咁樣啦。 哦，補腎平時即係講多一兩句就係食啲咩好啊？如果補腎嘅話，普通嘅嘢嘅話， 如果係一般嘅食物嚟講咧，人品渣啦，我哋要去冬天都近啊，咁嘅話咧，而家係一個補腎嘅好時機喎。我哋可以食一啲核桃啦、栗子啦、腰果呢一啲咧，好傳統補腎嘅食物啦，而都咧可以攞嚟煲湯又好好飲嘅。 哦，好，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咁记住膝头哥啊得两个嘅啫，咁自己就好地爱惜佢哋啦。咁有个好嘅膝头哥，自己啊行多啲路啊，见识又多啲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经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话有社交媒体谣传大亚湾核电站发生爆炸，发言人澄清，局方并冇收到内地相关机构嘅通报，经同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查证之后，确认核电站运作正常，有关消息毫无事实根据，纯属谣言。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意政府官方渠道发放的公布，切勿轻信任何谣言。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丁薛祥说，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剧，为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全民早期预警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丁薛祥又说，中国愿意和各国一起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德国执政联盟破裂之后，很可能提前在明年2月23日举行国会选举。德国两大政党执政的社民党和反对派基民盟星期二达成共识，总理索尔茨将会提前在下个月16日向国会请求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由于预期信任投票不获通过，国会投票11日后解散，并按规定需要在60日内进行大选，预计在明年2月23日举行大选投票。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桃枝继续横过南海北部，并稍为减弱，同时它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同桃枝相关的强风区会在今朝仍然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桃枝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它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风力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桃枝会在听朝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桃枝的强度、它的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而家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喺尤礼村，西隧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噶啦，入口位置，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近新墟。咁另外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近万公屋。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就喺福亨村。再提翻你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维修，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大家好，我是我是 DJ 的炮谷，我最喜欢听摇滚音乐。每当我听到爵士鼓和电吉他的结合，我都可以感受到那股强烈的力量，充满住活力和激情。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现已展开，即日起到11月17日，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音乐无疆界，变身全世界。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否还保留着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是嘉明。 早晨啊， 嘉明。 早晨 ，Vicky。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海旋回归啦。 早晨，各位。 海旋回归， 因为 成功冲线啦。 系啊，恭喜晒你啊！ 多谢。 完成咗呢个好大件事嘅任务啊。 系啦， 咁啊呢个马拉松式嘅日本之旅啦，属于小白专嗰头享乐时代咧，佢就话啊嗰阵时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样。 小白就完成咗佢嘅大任务啦，咁但其实咧嚟紧仲有新嘅任务咧，啱啱寻晚先至正式开始嘅就系。第37届嘅爱心圣诞大行动啦、 ，Merry Christmas！ 系啊，呢个好有圣诞气氛嘅感觉啊！ 11月13号咧，其实咧啲商家啦，以至媒体啦，所有世界嘅人咧，都话俾你听，吓、开始有圣诞树啦，开始有啲人扮圣诞老人啦。 琴日啊，去湾仔啊，见到竟然系有 Christmas 嘅 event 啊，开始 系啊，其实陆续啲唔同嘅大型布置啦，尤其是有啲商场啊、地标啊，佢哋都会有啲好巨型嘅圣诞树咧，等住大家今个圣诞去打个卡嘅。咁所以啲唔同类型嘅开幕仪式咧，都系呢轮非常之密锣紧鼓地咧，系陆续开幕噶啦。咁啊，寻日咧都开幕咗我哋呢一个年度嘅大件事啊。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其实每一年咧，我哋香港电台同埋南华早报都会有联合制作嘅呢一次大嘅筹款活动啦。咁都系希望帮助一啲本地嘅不同嘅 NGOs 啦，又或者一啲嘅非牟利嘅团体咧，去到真系帮佢哋做到一啲真人好人好事嘅。 系。 咁啊，今年咧，我哋选择咗11个嘅慈善机构去促成为我哋嘅受惠机构啦。咁都可以真系同大家咧细数一下佢哋有啲咩嘅好事。首先我哋讲下我哋今年嘅主题啦，主题咧我哋就系讲紧英雄啊， 英雄 不过咧唔系我哋想象中嗰一种嘅超级英雄要着件 cape 嘅，而系每一日都有嘅恒常日常嘅英雄。 哦， 其实呢一班嘅英雄咧，在座我哋自称都可以系英雄噶，无论你系辛苦经营一个家，又或者你挑战咗自己，达成咗某啲嘅大目标， 或者喺开麦嘅时候努力发放正能量， 系啦，都系喺社会当中咧各自做好自己本分嘅英雄嚟嘅。咁所以我哋呢一个今年嘅行动咧就用呢一个做主题啦。咁当然寻日嚟到出席嘅咧，除咗系真系去到受惠嘅机构当中努力工作，去到帮到更多人嘅呢一班英雄之外咧，我哋嘅所有企业嘅捐款者啦，甚或乎系支持呢一个嘅行动嘅朋友，就系、每一位都系英雄嚟嘅。咁啊，讲下其实今年嘅受惠机构咧，11个入边，我哋基本上都可以分佢哋几个嘅级别啦，包括咗又系帮一啲嘅小朋友、年青人嘅，亦都有啲系帮长者嘅，有啲就系帮身体上有残障嘅，甚或乎系啲被边缘化嘅朋友噶，咁今年咧比较有趣嘅咧有几个，其实11个都好好嘅，仲像抽少少出嚟同大家了解一下佢哋嘅工作好嘛？咁我想先讲下成香港咧，运动都系我哋自从7月份啦奥运之后咧，都仍然有嗰个运动热喺度。咁所以其中一位大使陈浩源咧，亦都成为我哋寻晚嘅席上嘉宾，都有一个好严重嘅分享。咁佢就讲翻佢自己本身运动对于佢人生当中，佢话系第二个爱啦。咁亦都唔话俾佢老婆知啦。咁但系都真系。系令到佢重新有希望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啲嘅运动机构咧，譬如话系有呢一个想变就动嘅行动咧，其实就系 Sport Change Life Foundation。咁呢一个嘅会咧，佢哋想做嘅咧就系希望可以透过运动咧，去到帮一啲更新人士咧，真系重新有一个人生嘅希望，令到一啲嘅专业运动嘅训练带俾佢哋自己一个新嘅体会之外咧，系将呢一班嘅更新人士成为咗大事，将佢哋嘅故事带入学校，喺校园当中咧再同学生分享，咁所以嗰个一发十，十发百嗰个嘅效果咧，系相当之显著嘅。 知错能改啊，亦都可以开展第二人生咧，绝对系一件好嘅事嚟 嘅。系啊，再当然透过运动啦，自己身心灵有新嘅体会，有健康之外，你都可以将佢哋自己故事咧，可以重新再出发去讲翻出嚟俾人听。咁但系讲到故事咧，我哋香港好多嘅长者们咧，都系社会当中嘅瑰宝嚟嘅。佢哋有好多嘅人生阅历咧，都系仍然有待我哋去发掘嘅。咁所以咧，今次另外一个嘅受惠机构咧，就系循道爱华村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部。佢哋呢一个计划咧，好特别噶。佢哋咧会邀请咗一班嘅年青人咧，去训练佢哋成为专业嘅聆听者。然之后咧就走入去爱华村同埋佢哋服务嘅单位入边咧，就系、去到听一班系30个以上啦，一啲嘅比较年纪大少少嘅长者朋友，呢一班嘅长辈们咧，佢哋嘅人生阅历就可以向呢一班嘅专业聆听者咧，去到慢慢。 慢慢细数之后集结翻嚟嘅会成为啲咩嘢咧？暂时我哋未知道住，但系知道其实佢哋有呢一个讲翻自己人生当中嘅故事出嚟嘅机会啦。 其 实 已经好好啊！我听过咧一啲辅导员讲咧，点解有咁多长者比较多情绪问题咧？因为可能咧至亲咧可能已经离开咗啦，即系个老伴离开咗，咁佢自己一个人，跟住啲仔啊女咧又一个月先翻去一次，甚或乎一个月都唔翻去一次。其实佢哋想同人倾下偈咋，或者想人哋听下佢哋嘅心底梦咋。咁所以只要可以释出到一个输出口，就系话啊，有啲年轻人肯听啲长者讲嘅，唔使多噶，半个钟头，可能阿伯伯或者阿婆婆。好 happy 噶啦！ 系啊，再加上呢一个计划咧，主要就系服务一啲少数族裔嘅长者啊。咁其实呢一班嘅长辈们咧，佢哋留得喺香港中老嘅时候咧，都真系一定有佢哋嘅故事，有佢哋嘅背景，有佢哋嘅原因。咁所以今次咧，希望可以训练到系有16位嘅年青朋友，80位嘅朋友咧去到做义工，希望咧真系可以聆听到呢30位少数族裔嘅长辈们，听听佢哋嘅内心故事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同我哋平时行山有关嘅一啲 NGO。譬如 Parks and Trails， 他们以前就是记得他们的 App 多一点，他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就是当你行山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求救的话，可以透过他们有超过20万个下载点的这个 App 可以帮到手。但其实他们都发觉原来香港有不少的行山径可以做得更加好，尤其是为到一些是行动不便的需要用到轮椅的朋友仔，怎样可以都享受到香港那种的郊野风味呢？ 行山乐趣哦，好好啊，这个 现在香港的山路如果要有輪椅都人士方便去過，其實真係好少。 係啊，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大自然係屬於大家噶嘛。 冇錯， 係啦。 咁另外咧，亦都講到一啲係可能行動上面啦，又或者係身體上面咧，有需要更加多人幫手嘅朋友仔咧，就要關注到今次另外一個嘅慈善機構啦。咁佢哋咧就係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尋日咧呢一個基金嘅創辦人之一阿霍醫生咧，都係親身到現場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機會。咁佢都講咗一個小故事嘅。佢話咧，佢試過當年啦，廿幾年前啱啱开始发到呢个基金会嘅时候咧，就去到不同嘅医院啦、医疗机构咧，就同大家讲下，其实咧我哋所谓系 SMA 嘅朋友仔咧，都好需要大家嘅帮助噶。咁但系其中有一位嘅高层啦，咁啊当年咧就同佢讲话，都唔多人知道咩叫做 SMA， 你点解咁肯定要帮呢一个咁少人知道嘅群组啊？咁咁佢就话就系因为冇乜人知，冇乜人认识，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发声，希望可以帮到佢哋攞到更加多嘅关注，从而得到更加多嘅支援。咁所以寻日咧佢就好好啦，佢就话咧其实透过呢一次嘅爱心圣诞大行动咧，揾到香港两大嘅主要媒体，包括咗香港电台同埋南华早报，我哋最大嘅功用咧就系真系可以帮佢哋发声，等平时大家鲜为人知嘅一啲需要帮。帮助嘅朋友都可以透过我哋嘅大气电波，透过报章嘅报道，可以更加了解多啲，更加知道原来你都可以成为佢哋人生当中嘅英雄嘅。 我都觉得好啱啊，因为好多罕见病咧，今时今日咧，除咗透过我哋啦主流媒体啦去发放之外咧。就要靠导演去拍有嗰部戏啦， 系啦， 即系其实过往嗰三四年就系不断发生住呢件事咯，即系譬如我哋想认识下躁郁症咁样，咁可能有啲导演又会拍一部躁郁症嘅电影，咁嚟紧啊青云可能又有另一部电影，咁嗰部电影又系拍某一个症状嘅咁样，跟住啊林明晶嚟紧又会上另一部电影，咁嗰部电影又系拍另一个症状嘅，即系可能。即叫金乃迪症啊，类似系咁样。咁跟住我又觉得，哇！我真系听都未听过金乃迪，我哋以为系机场噶嘛。咁原来系啊，有呢啲症状。咁个症状个 symptoms 系咩咧？或者佢哋受嘅苦楚系咩咧？咁我哋都会想去认识一下咯。咁头先嘉明讲得好啱啊。其实即系我哋好愿意乐于施予，但系喺个施予过程之中，我都真心觉得我想了解多啲先去施予，因为始终即系慈善嘅边个冇善心啊？但系有啲坏分子会用啲坏嘅途径去攞咗你嘅善心，跟住就骗咗你嘅钱。咁我估依家即系大家听好多啦，即系可能即系有啲轮椅人士过嚟叫你买一啲嘢，但系其实咧转个头咧，其实佢仲跑步跑得快过你嘅咁样。咁你一睇咗呢啲画面咧，其实我又觉得啊。 点样啊？即系其实我又好想捐钱，嗯、但系我又想捐得啱，即系捐嘅钱真系到位到落去一啲 啱嘅途径。 系啊，而唔系俾人呃咗啲钱咯，咁样。嗯、 大家嘅善心啦、善款啦，同埋你嘅善用到嘅资源，包括你嘅时间咧，都系相当之宝贵嘅。咁、嗯、所以其实我哋呢一个做到第37年嘅大行动咧，都真系严选每一次嘅受惠机构。其实我哋通常咧每一年嘅年中左右啦，就会开始邀请大家各位嘅慈善机构咧，可以就住你哋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多资助嘅一啲计划咧，嚟到递表入方申请。咁、 嗯、 然之后咧，我哋透过我哋嘅遴选委员会啦，亦都真系做咗好多唔同嘅面见嘅机会，同佢哋了解更加多究竟你呢一份嘅 project 想做啲咩嘢，你想点样去帮人，唔系净系话你想帮咩人，帮几多个咁简单。咁、 嗯、 所以今次你严选咗呢11个嘅慈善机构咧，我哋都系相当之支持嘅。咁好啦，大家可以做啲乜嘢去到帮佢哋咧？ 我记得咧上年咧，嘉明有讲话啊，主题乐园咧可能有啲公仔捐出嚟俾大家。 上年就真系非常之厉害啦！ 去叫做即系镜头定还是我唔懂嗰个操作系点，总之慈善嘢啦。 系啦，我哋有一个嘅慈善拍卖会嘅，咁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重点嘅重头戏嘅。咁啊，除咗话今年咧就唔知道啦，会有啲咩嘅特别嘅拍卖品之外咧，但系上年都真系破晒纪录嘅，因为有呢一只嘅狐狸帮手。咁但系咧都有即系见翻有啲唔少嘅朋友仔啦。咁除咗话讲翻我哋年度嘅一啲每一年都有嘅感觉之外咧，譬如话都有好多嘅企业咧，佢哋会用翻个自己好有创意嘅方式去到筹款嘅。之前都曾经喺节目当中分享过咧，譬如话有啲嘅大嘅投资嘅大企啦，咁佢哋咧就会揾一班嘅管理层咧嚟到组队，就成为咗一个合唱团嘅。咁呢一班嘅平时嘅上司们咧，就会同大家各位同事面前献唱。咁啊，各位咧就可以即系、你想几多 tips 就今次俾翻老板 翻转个角色，系咪？ 即系正所谓。有陣時有大力摸一下，有陣時細力摸一下 都好。如果可以即係擦下邊球摸一下到你嘅善心嘅話，都唔錯唔錯。咁啊，亦都有啲會係搞一下啲比較有趣嘅，譬如話辦公室將佢變成咗一個打迷你高爾夫球嘅場地啦。咁好認真嘅，真係用曬啲令令嗰啲紙咧嚟到印嗰個草地出嚟啦。跟住咧整翻 製作， 整翻個就成十幾個洞咁樣咧，就全個 office 就一齊去到打迷你高爾夫球啦。咁都好有好玩嘅地方嘅。咁而除此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都是非常之大型的一个筹款活动，就是白色圣诞市集，都是我们一个长年的伙伴，就在太古那一边。其实今年他们那个的制作都有很多很窝心的地方的。如果你迟些12月头会去到这附近的话，留意一下他们的灯饰，因为他们的灯饰是希望可以除了串联他们自己那几条街头厂街那附近之外，是串联整个的社区。现在开始做的了，不知道大家在家有没有喝咖啡，是要冲那些咖啡机呢？咁嗰啲機咪會有好多嗰啲一個個嗰啲 膠囊 啊，係啦，或者係啲女裝嘅囊啊咁樣，有好多呢啲係剩餘嘅物資。咁佢哋今年咧就係、廣邀附近嘅一帶，由辦公室去到住宅都好啦，甚至乎係一啲嘅中心啊、學校啊，就回收呢一啲嘅咖啡囊。 佢咧上邊嗰啲商廈咧，你知唔知道咧？如果真係要單日回收呢啲咖啡囊咧，隨時一日啫喎，我講緊一日個量喎。我估超過咧30,000粒啊，真 噶， 超過30,000粒啊！如果你有10粒咧，10日咧，你有30几万粒呢啲咁嘅嘢啊！ 系啊，嗱咁收埋咗呢啲咖啡囊之後，我嚟做咩咧？咁因為已經係清洗過乾淨翻嘅啦，佢就攞翻呢一啲嘅咖啡囊咧，去到做燈串。咁跟住咧，就將呢一啲可以著到燈嘅咖啡囊燈串咧，就係亮起整個嘅太古區。咁所以咧，就會由佢哋真係辦公室寫字樓嗰一邊咧，連接到去佢哋呢個市集咧，其實都橫跨咗幾條街嘅，有幾個唔同嘅定點。咁所以咧，就用呢個營火 camping。嗰、那個火嚟到做呢一個貫穿點咧，就將整條街用呢個非常之環保嘅物料去貫穿，一齊去到亮起成個社區。咁所以都有好多呢啲好窩心嘅位咧，其實真係由尋晚開始就正式係開始咗今次嘅愛心聖誕大行動噶啦。想了解多啲嘅話，可以上我哋 Radio 3嘅面書嘅專頁啦，又或者上去我哋呢一個嘅專頁嘅網址，咁就係 oschk.org 了解更多啊。 It's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Too soon to be singing this song. There's still say that is wrong. Let's turn on the lights for Mariah. Tell Rudolph to shine up his nose. It's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Why don't we see how it goes? 早啊！圣诞节可以唤起大家的爱心，咁梗系马上就要开始大行动啦！啱啱听过咧，有 Jimmy Fallon 呢一位嘅谐星啊，再加埋 Dolly Parton 嘅作品叫做《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嚟到星期三啊，相信大家咧都希望自己可以身体系健健康康嘅，系咪？咁日本咧就系世界上长寿国家之一啦。佢最近咧，日本有个医学专家咧，有一个健康法出咗嚟，系咩嚟嘅咧？平时我哋数数目就过十八千万咁样啦，系咪？佢呢个健康法咧就系一十八千万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咧就系喺每一日，如果你做到呢几样嘢咧，我哋就可以迈向健康嘅道路啦。咁首先系啦，过啊，即系一啦，一系咩嚟嘅咧？原来佢就话系一读，一读咧就系如果你每一日至少可以读一篇文章嘅话咧，咁就系无论系报纸啊、书籍啊，定系还是读咩都得。你如果而家见到打开个天文台个天文台个天气预测，你读都得， 计埋 系啦，都计埋。咁你一读咧，就可以激活我哋嘅思考嘅过程，可以令到我哋嘅认知能力啦，可以令到我哋大脑多个嘅部分咧可以活跃啲，咁、就会令我哋健康啲，亦都可以咧系降低到咧老人痴呆嘅风险嘅。系、啦，呢、這个就系一读啦。咁二啊 ，sorry， 系十，第二系十，十系咩咧？就系、是、十笑。 笑十次啊！ 系啦，每一日咧 大笑 十次， 大笑。我好中意去公园见到啲叔叔咧，而家有嗰啲大笑气功噶， 系 好正噶。 大笑气功同埋大笑瑜伽都有嘅， 系啊，好开心，睇住佢哋都开心啊。 系啊， 你自己跟埋。 唔系，因为佢笑嘅时候咧，佢有少少咬腰，有啲咩纹噶，有啲拉，系啊，咁样噶。 系啊，然之后真系笑出声，笑到好大声噶。 嘅几好啊，笑声系可以感染啊。我听过咧，有啲听众同我讲咧，话朝头早咧听心机点解开心咧，因为我哋会笑咯，系啊，系啊，咁啊，所以笑声有感染力嘅，咁希望大家唔止笑十下啦。 好啊，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自己平时咧，今日我冇出屋企，但系咧冇出到去见到啲叔叔喺度哈哈哈，我都希望咧自己开一啲嘅 同嘅片段啊，又或者睇一啲开心嘅嘢啊，令到自己可以大笑十次嘅。因为啱啱阿欧都有讲，笑咧系可以有感染力嘅，系仲可以令到我哋嘅大脑入边咧嗰个内啡咧系增加多啲， 脑内啡，脑内啡， 令到我哋咧个人咧都会开心啲，有一个幸福嘅感觉。因为日本咧都有进行咗一个研究咧，就话如果你每一日大笑嘅话咧，比如果唔笑嘅话咧，心脏病发咧系增加咗两成。即系如果你唔笑嘅话，系啦，就会有呢个增加呢个心脏病。 哦，即 系，所以大家笑 系细个咧睇啲日剧咧，就好传统嗰啲日本女士咧笑嘅时候要揞住， 系啊，好含蓄的， 系啊， 你即刻会谂到呢个画面噶嘛？ 咁就笑得最可以， 即系好似喺小丸子入边有个同学都系笑嘅。 朝头早听我哋都可以笑好多次， 啊、 一定超过十次。 啊啊、 好啦，跟住之后第三咧就系白啲乜嘢咧？就系白吸，就系、是、咧我哋一日之内可以进行100次嘅深呼吸。 哦， 系啦， 好似好多咁，可以听话有100次深呼吸。 深呼吸咧，又的而且確，如果我唔係特登除非打喊路啦， 嗯， 如果唔係咧，我真係唔會特登去深呼吸。 係啊，呢個都好重要咧，即係上一兩個禮拜都有講嘅，自己都好認真去研究嗰個交感神經失調啊，即係自己都覺得啊，都有啲近似，就係、是、一樣嘢，就係點解現代人咁多，你忘記咗呼吸啊？係 啊， 好多時候你吸入嘅氧氣咧，即係其實嗰個氧氣係可以救你再。下一慢啲先再吸下一口嘅，但你冇用晒咯，即 系 好似你车咁样啊，即 系 你嗰啖油咧，你未去晒，跟住你又再俾油，又再俾油，又再俾油，又再俾油咁样咯。 系啊，冇错，就系可以提升阿欧啱啱讲嘅副交感神经。咁另外咧，就系当我哋深呼吸嘅时候，亦都系可以扩张到我哋肺入面嘅每一个角落，可以将啲氧气咧带到去我哋嘅血液当中。系啦，跟住之后就系铅啊，铅系乜嘢咧？就系如果可以嘅话，每一日写1000个字，系啦，呢个有冇难度咧？ 有， 其实呢个都真系，我先谂起我啲女嘅功课。 我哋依家咧， 而家好容易打字啊， 打都唔系语音，我嗰时有语音啊， 系咯， 所以佢。通常我点先会打翻嗰隻字或者写翻嗰隻字咧？就系、是、个语音讲 错咗， 系啦，佢永远都唔知道我讲紧啲乜嘢，我就要改翻。 你又打又打唔到，系咪？笔画打唔到。 系啦，文啲嘅字咧，语音做唔到噶，文艺少少嘅字眼咧，佢做唔到嘅，系啊。 系啊，咁我哋可以写日记啦，写下信啦，甚至乎咧，将我哋输入法咧教为写手写啦，咁都可以嘅。系啦，咁到最后一个啦，就系慢啦，慢系咩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每一日都可以走到。行到10000步以上，可以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咧做得好啲。 100000万，唔使去亿嘅系嘛？ 唔使亿， 冇嘅。 系啦，呢五样啫。 亿系等六合彩嘅时候先讲个亿嘅， 或者讲下益生菌，似乎感觉容易啲。 哎，好啊，益生菌好啊。早晨啊，8:12，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大家咧跟进下，琴日港股表现啦，港股琴日咧都几估唔到，真系失守20000点啊！以为咧，即系原先上半昼市嘅时候都喺20000点楼上徘徊徘徊啦，就算穿都系穿少少啦，咁但系琴日咧接近最低位收市啊，跌580点啦，咁啊，报章形容啊吓，咁啊失守20000点，有少少忧虑咧，走资嘅信号亦都出嚟咁样，咁啦，宏观嘅大市走向 ，Kenny， 不如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嗯，好啊，咁就其实首先提到啦，下昼跌穿咗20,000点咧，就一个唔系几好嘅走势啊。因为之前咧，我哋都喺节目都讲咗好多个礼拜啦。咁其实即使个恒指方面咧有所调整啊、整固嘅话咧，都系守住喺20,000点楼上嘅。咁同埋睇翻图表上边咧，都见到一个横行区咧，都系20,000点楼上嘅。咁如果就即系 keep 住喺20,000点楼上嘅话咧，当然个走势比较稳定啲啦。咁但系如果跌穿咗嘅，咁而家就挑战紧条50天平均线啦。咁加埋嗰、那个。資金咧就大家都會擔心咧有啲流走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大家需要留意嘅信號咯。咁如果而家港股方面咧，相較 A 股比較走勢計嘅話咧，就當然就順得於 A 股嘅 ，A 股反而調翻轉咧，近排滬深300咧就係即係節節係即係創新高嘅，咁所以變咗係有所分別咯。咁我覺得就港股都要留意翻咧，嚟緊有冇啲催化劑令到港股方面咧就轉翻好啲嘅。 嗯，琴日咧大市成交金額咧2342億啦，咁啊有資金買貨，有啲資金走錢啦。不過就更加聚焦咧，就應該呢兩三日都係比得弊啦。咁香港好好啊，咁之前咧有六隻嘅合法嘅比特幣嘅 ETF 啦，咁啊成交咧都超過1.3億元啦嚇，相對叫穩陣啦，靠譜少少啦，又可以咧令到自己嘅 portfolio 有啲虛擬資產嘅元素喺當中啦。Kenny， 其實我記得咧啱啱有呢啲虛擬資產 ETF 嘅時候咧，你都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或者即係個制度都比較健全少少啦 ，rather than 大家用 cold wallet hold 啦，大家又唔知點樣去操作啊，或者cryptocurrency 呢样嘢，我哋又中意佢，但又唔知唔懂，或者区块链技术啊，究竟系一个骗局定还是真系投资价值咧？咁样咁，但系时至今日，大家就见到某一啲嘅虚拟资产个价值都显现喺当中啦。Kenny， 不如喺呢个课题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唔该。 我覺得就呢個即係配合翻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講一個投資策略方面嘅轉變啊。因為過往嚟講嘅話咧，我哋投資策略可能就淨係集中翻喺某一個市場，或者某一甚至乎有一個石頭一隻股票咧，就已經可能咧就長期會有一個可觀嘅回報啊。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世界嗰個局勢瞬息萬變啦嚇，同埋世界經濟結構都有大嘅變化，所以喺資產配置嗰邊嘅話咧，分散資產咧就其實係一個必須要做嘅。咁啊，當中咧，其實分散資產嘅話，就不但只講係唔同嘅市場啦，唔同嘅一個係投資嘅產品上面嘅話咧，都要係即係關注一下嘅。咁我哋之前都喺節目講過咧，點解啲虛擬資產咧區域方面咧就突然間都轉翻一個比較大家知點睇咧？就呢個咁背景咧，係大家都有一個去美元化嘅一個部署嘅。因為始終咧雖然美股係非常之好啦嚇，呢個不爭嘅事實啦。咁但係就大家都會擔心咧美國方面咧個財務嘅狀況啦，就尤其是呢個美國債務上邊咧，會唔會影響得到呢個美元上邊咧嗰個係穩定性咧？咁所以變咗好多嘅有啲嘅財富嘅人咧嚇，都想將嗰個係財富方面咧就分散去啲非美資產嘅。咁啊當中呢個係虛幣方面咧，就其中一個係考慮之列啦。咁尤其是咧虛幣方面咧，好似譬如 Bitcoin， 佢的機制咧就是有限度供應的，不會無限供應，好像美元咁無限印鈔，同埋佢亦都會甚至乎係佢會減半嘅，佢嘅供應會係減半嘅，即係越嚟越少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個叫稀缺嘅資源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就有個投資價值。咁但係當然頭先你講得啱嘅，之前大家可能都會抱懷疑嘅態度，究竟係咪一個穩定嘅投資工具啊？咁自從咧就係美國嘅即係證交所咧 CFE 啦，就係將佢係列入為咧呢個係可以做 ETF 嘅，咁就將佢嗰個地位上邊嘅話咧，就一個叫規範化咗啦。咁而家就甚至無啦，就當然係 Trump Trade 就其中一個就 Bitcoin， 就因為特朗普話當選咗之後咧，就考慮會將呢、這個虛擬資產啦 ，Bitcoin 咧就放入呢個係加嘅儲備嘅貨幣裏邊嘅，咁呢個就更將個地位咧證明化咯。 嗯，係啊，不過大家去留意呢啲虛擬資產嘅時候，或者頭先特別講到Kenny 特別提到 Bitcoin 咧，入邊都有要多了解你先好做啊，因為即係譬如 Halving 係咪每次 Halving 即係減半嘅時候都會爆升咧，或者定還是下跌咧？咁入邊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咁啊即係同金價係咪掛鈎咧？定唔等對咧？咁係咪避險資產咧？哇！呢啲咧真係要聽下 Kenny Sir， 跟下你上堂，我哋一齊學習學習先知道啊嚇咁樣。 係啊，呢、這個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因為始終咧雖然佢叫做一個虛擬貨幣叫貨幣啊嚇，但係始終大家要留意佢唔係一個國家嘅一個法定嘅貨幣啦。咁一個國家嘅貨幣咧，佢嗰個 value 料嘅價值咧，就好多因素可以係評估啦，包括國家嘅外貿啊、財務狀況啊、儲備啊等等啦嚇。咁誒，虛擬貨幣咧係另一種嘅評估嘅係模式咯。 嗯，咁所以入边大家就多做功课啦，啊，都系嗰句投资涉及风险啊，无论基金价格以至虚拟货币咧，当日嘅价格咧都可以发上发落都好紧要，咁投资者就要分外留神啦。好，最后讲啲简单啲嘅嘢啦，咁啊，11月13日啊，腾讯出业绩啦，咁啊，14日咧就到咧京东，跟住就到吉利啦，15日咧就阿里巴巴同联想，咁啊，好多呢啲大蓝筹科网咧逐一逐一出业绩咁样，咁啊，先睇腾讯啦，腾讯今次个。业绩，你的观察会是点咧？手游业务以至有冇啲高增值服务可以拉升啊？今次条数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预览一下腾讯嘅业绩啊，好吗？唔该。 好啊，好啊，嗱，腾讯方面咧，其实就系、是第三季嗰个顺利方面咧，就估计啦，应该都有机会咧，就系、是、升到两成以上嘅。咁啊，最主要原因方面咧，都系受惠翻咧嗰个系游戏上面嘅业务啦。咁啊，估计游戏业务方面咧，就应该有机会咧升超过一成嘅。应该如果理想啲嘅话咧，佢就一成半到嘅。咁就最主要都系受惠翻王者荣耀啊，同埋和平精英啦。咁另外第三季嗰个地下城同埋勇士方面咧，个现金分别咧都会显著系增加嘅。咁呢个都系受惠翻咧，就系、是、嗰、那个內地個手遊嘅一個政策上面咧，就轉趨穩定，同埋啲係即係版號方面咧，開始係即係審批翻咯。咁除咗手遊之外咧，咁相信大家睇騰訊嘅話咧，都會睇翻佢廣告同埋視頻啦。因為之前咧，其實嗰個增長亮點咧，都係譬如視頻號啦，同埋網上廣告。咁呢個亦都會反映翻咧，佢哋嗰個電商業務上邊咧嗰個情況噶。 嗯，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啦。刚刚主持人提到嗰啲大科技啊，出业绩啊，如果出得好，绝对有机会咧拉升翻恒指上翻，拉翻上去两万点楼上先啦。无啦啦咁样穿一穿个两万，估计都唔系好开心。咁啊，又传紧打风啦。咁啊，打风今次打风就应该开市喎，要翻工喎。啊，咁啊，大家一齐观察一下啦。咁啊，进入一个新嘅时代，无论投资市场啦，以至成个社会都。系啊，咁大家都关心同埋留意一下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知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多谢你，拜拜。 数成长的苦恼。银河漫游两光年，自转出十种挑战，红黄蓝绿绿。 佢哋系 Lolly Talk 灵魂奇异点，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西九又有免费嘢玩，而且咧个信息咧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嘅。 平时我哋 send 短信话 LOL 咁啊 laugh out loud 谂住好好笑咁解啦，但原来咧有一个新嘅意思啦。原来而家嘅 LOL 意思咧即系 love our life。咁呢一个嘅 LOL party 系做乜嘢嘅咧？因为喺11月16号同埋17号连续两日咧喺文化区嘅大草坪当中咧就会有呢一个同你 talk。LOL Party 的大型嘉年华，正是游戏设施有超过40个了。 哇 亦都有一啲系而家走唔甩嘅嗰啲充气巨型嘅游乐场啦，扭蛋机啊，都有个四米高咁大个， 四米高 系啊， 佢扭咩扭蛋啊？ 系啦，扭出嚟究竟系啲咩嚟嘅？ 系啦， 扭个人出嚟， 我都想扭个人都得噶。 嗱，如果系要扭人嘅话咧，就真系要扭佢出嚟啦，因为都好耐冇见过佢咧，系出自一啲嘅大型公开活动啦。 边个？ 今次仲要带埋佢嘅小朋友啊，就系而家啊，我哋人称嘅星级瑜伽导师，唔系你平时见开着瑜伽裤嗰啲，而系黄兴平 Linda。 Linda， 咁啊，其实呢个活动咧都系警方方面咧都好着力啊，好想即系透过呢个大型嘅嘉年华会咧，教导啲家长啊，好好保护儿童、爱惜儿童啊。 咁所以咧，今次透过呢次，譬如话有啲嘅双人亲子嘅瑜伽挑战啦，咁啊带领嚟紧系500对嘅亲子咧一齐进行瑜伽活动嘅。咁除咗可以话即系做个创举之外咧，当然就系希望透过今次咁大型嘅嘉年华咧，了解更加多关于警方啦，关于系毒品调查科一齐合办嘅保护儿童计划，究竟当中有啲乜嘢系真系可以同行同心嘅呢？留意翻17号同埋18号嘅西，应该16号同埋17号西九文化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00至4: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桃枝今日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桃枝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它的强风区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风力会在今日稍后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继续推进筹组政府的工作，宣布任命在上届政府任职的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为新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形容对方一直是美国民众真理和诚实的战士。59岁的拉特克里夫曾经在德州从事律师工作，后来进入政坛，做过市长、联邦检察官等职务。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担任国会众议员。特朗普较早时宣布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沃尔兹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形容沃尔兹是全国公认的国家安全领袖，亦都是应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专家。美国近日先后有三架客机在海地被子弹击中，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禁止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海地营运30日。继精神航空一架客机当地星期一准备降落海地首都太子港机场的时候遭到枪击，被迫改往邻国多米尼加之后，捷南航空和美国航空亦都说，他们的客机在太子港分别飞抵纽约和迈阿密之后，发现机身有子弹窿。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鉴于海地安全形势持续不稳，对飞行安全构成风险，禁止国内航空公司在海地领土和10,000英尺以下空域营运航班30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54.8，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4，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9,216点，跌15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599.12美元，卖出2,599.3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桃枝今朝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但是同时有所减弱，它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桃枝今日会逐渐 靠近华南沿岸，在桃枝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它的强风区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风力会在今日稍后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今日下午一点至四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桃枝会在听朝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桃枝的强度、它的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宗坏车噶，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下角道噶，咁而家下角道嘅车龙咧又排翻去告士打道啦，咁所以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咧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咁影响到告士打道啦，去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咁另外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晴丽路即系小榄对出嗰一段咧，就有坏车噶。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就要小心。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晴丽路啦，即系小榄对出嗰度咧就有坏车，咁啊特别要小心啦。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彩虹村对出，就系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彩虹村对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咁而家龙尾咧就系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噶。咁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嘅车龙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由和富中心啦至到太古城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啦，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彩虹道。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 come 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今天做些什么呢？尝试一下在今天遇到的其中一个人跟他说一声多谢 Thank you、 哦、 是的，讲一下多谢。 如果是我今天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是可以、见到仔仔，即是接他校巴，因为接他校巴的时候就会见到两位的朋友的、 嗯、 一位呢就是司机叔叔， 是 另外一位呢就是校巴姨姨， 是 最典型的一个配搭了， 是 啦，最典型的这个是、 嗯、 好啦。咁其实佢哋真係劳苦功高喎、 啊。 点解呢？因为每一次即係小朋友上车嘅时候，你唔好睇係呀，佢都係佢係佢工作，但係上车落车。但係佢喺份工作上面如果冇爱心嘅话呢、 嗯、 小朋友係唔鍾意搭嗰架校巴。 亦、 啊、都变成係唔鍾意返學嘅。咁我试过有一次同小朋友喺条街嗰度行嘅时候呢，就离远嚟真有个婶婶呢就嗌佢。因为原来好得意㗎，佢校巴呢朝头早嘅婶婶同下昼嘅婶婶系唔同 㗎。 係啦，两位婶婶嚟嘅。咁朝头早嗰位婶婶突然间嗌我仔仔个名字，咁我拧转头望过去啦，咁样、嗯、我又唔识佢，因为朝头早我送唔到佢噶嘛。跟住佢咧就既然嗌到我仔仔个名字，咁行过去啦，咁啊同佢大笑，哇！佢真系揽住个仔咧，好似揽住佢自己个仔一样。 咁锡佢啊！ 好锡佢，一睇嘅时候，哎、哇！呢、這个真系我个仔仲咁放心去到揽翻呢位婶婶、嗯，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要特别同佢哋讲多谢。冇佢哋嘅话，小朋友系唔中意翻学。 系 啊， 啊，因为安全啊嘛，嗬。 我都想多谢一位司机、嗯，因为话说咧，寻日我阿女咧就搭呢一个小巴，咁就途经九龙塘广播道嘅时候咧、啊，留低咗个网球拍。 哎呀！ 咁啊，好彩有路不拾遗嘅朋友仔就帮佢 keep 咗喺站头，咁、啊、所以咧今日我都应该去攞翻个拍。嘅时候咧，必须要讲呢一句多谢嘅， 系 啊， 啊，哎呀，好好啊呢、這个， 系、嗯、啊，我觉得咧讲多谢咧，有阵时真系要及时嘅，即、就、系、是、要把握个机会嘅， 系啊， 因为我记得咧曾经有因为做 wedding MC 嘅关系啦，记得咧有一对嘅客人咧，即系新郎新娘哥咧，佢哋话啊，其实咧喺上到台，佢哋咪要讲多谢嘅，喺入席咗之后，咁佢哋就话啦，哎呀，其实都好怕讲多谢啊，好惊咧会令到人哋尴尬啊，但系咧其实呢一个系你嘅人生。重要的日子，其实你应该要把握这个时间、 嗯、 好好亲口地跟你重要的人或者你需要跟他讲多谢的人来到去 say thank you，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冇噶啦，所以我觉得咧，讲多谢咧都系要及时要需要嘅。如果今日我嘅话咧，我应该会走出去，因为我住村屋啊嘛，我应该我想走出去村口有一间嘅士多嗰个叔叔， 哦、 即系个老板，因为佢好好嘅。有阵时咧，你真系突然之间你拿起手冇啊冇嗰样嘢咧，你出去跑去揾佢咧，佢就会话得啦，你过嚟啊，我有啊，我帮你抄俾你啊。有一次咧，我妹妹生日，咁、咧我就冇蜡烛，咁突然之间唔知去边度揾啦。咁其实士多应该冇噶嘛，系咪？然后咧我就跑过去胆粗粗问佢：，哎呀，唔好意思啊，士多叔叔，究竟你呢度会唔会有蜡烛卖啊？佢话蜡烛卖就冇啦，不过我应该有嘅，等我帮你抄，我抄下啦。咁到最后系啊，佢师傅咧抄俾我啊。咁我觉得咧，有阵时佢呢啲咁无私嘅分享咧，喺呢啲嘅村口里面咧都成日发生。所以如果今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我一定要走过去咧，同佢讲声多谢。所以如果大家喺今日星期三嘅时候，可以找一个你遇到的其中一个人跟他说一声多谢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来各位爹地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早晨 ，Cathy。 系，早晨，嘉明。 你好，继续有轩轩妈妈啦，同我哋继续喺呢个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咧，分享一下啲不同有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我哋生活上面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哋嘅。嗱，作为一个身教嘅角度啦，好多时候咧都话，哎呀，见到小朋友咧喺度试紧我哋耐性嘅时候咧，最紧要自己唔好爆炸啦，最紧要系自己保持嗰个仪态啦。但有时真系赶起上嚟系难嘅，即系莫讲话系有 SEN 嘅小朋友，一般嘅小朋友都真系好多挑战嘅，咁所以咧，今集就向 Cathy 请教一下啦，带翻啲嘅知识落袋先。譬如我哋喺治疗室学到嘅东西，翻到屋企用， 同埋带出街用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嘅小锦囊可以俾我哋咧？ 嗱，出街嘅时候咧，我会摆好多嘢喺个路度嘅，系啦，我个小朋友咧，佢就唔系好冇乜耐性噶，我相信好多 ADHD 嘅小朋友都系冇乜耐性嘅。咁有一样嘢好明显嘅就系、是、等车，系啦，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感啊，等巴士，尤其是巴士，如果你 miss 咗一班嘅话咧，可能最少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八分钟，甚至乎系啦，甚至乎会四五个字、半个钟咁样嘅。咁嗰啲时间点样用咧？咁我嘅小朋友搞笑嘅，好得意嘅，佢就会好中意自己行嚟行去嘅。咁、我会俾一段时间佢行嚟行去，系啦，但系我会同佢讲嗱，你可以行，但系你要喺我视线范围之内，系啦，咁就唔好走得太远，唔单止系等巴士嘅，有阵时我哋等食饭晚饭啊，好多人嘅时候啊，要等要等位，咁佢都会行嚟行去噶，咁我都容许佢有呢一样嘢去做嘅。好啦，咁但系当你唔可以成程都喺度行噶嘛， 或者食紧饭嘅时候又点算咧？ 行嚟即系佢冇耐性嘅时候又要点咧？开始要同佢倾偈啦，撩下佢想。佢中意嘅嘢啦，同佢投其所好啦，又或者因为佢中意挑战嘅，系啦，就要咧谂一啲IQ 题，系啦，系啊，你又考下我，我又考下你，因为佢有阵时系会中意睇啲 IQ 书噶，系啦，又会上网去搵啲睇啲搞笑嘅 IQ 题嘅，佢会嚟考我，我又会有阵时啊真系唔识嘅，系啦，有啲系扮唔识嘅，系啦，咁我同佢考下佢。或者佢又嚟考翻我啊，咁大家有一个嘅互动啦，咁其实嗰啲已经系一啲嘅时间嚟噶啦，已经好开心地就过咗啲时间啦。又试过玩游戏嘅，玩一啲文静啲嘅游戏，就系、是、寿司嘅时候咧，有个拍子，然之后讲一啲苹果，跟住又唔知几多一个咁、样，跟住香蕉两只两个咁样咧，系啦，即系会同佢玩呢啲嘅，同埋会玩一啲考反应咯。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佢摆只手喺下面，我摆只手上面，然之后斗快拍咁嗰啲咧，系啦，咁都会系用呢啲时间嚟到玩嘅，系啦。不过佢就会好快咧，就冇消失咗呢个兴趣噶啦， 就要玩第二样嘢啦。 系啦，玩第二样嘢，或者俾佢又行一阵。又重新再玩过呢啲游戏，系啦。咁其实玩下玩下，或者系做下做下，其实就已经够钟噶啦。系啦，就已经系上到车啊，或者系已经到我哋去食饭啊咁样。 即系其实家长要带好多嘢出街，带好多游戏喺身，带好多不同类型嘅令佢分散注意力嘅一个大嘅一个，哇！简直系劲过哆啦 A 梦嘅袋， 八宝啊， 周身都喺度 撑。 但是有时咧，家长自己咧都会攰噶嘛，或者小朋友可能玩到咁想，我真系唔想玩啦。咁去到呢一个临界点嘅时候，又可以点样咧？ 嗱，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同佢讲啦。其实咧，妈咪同你玩咗都好耐啦，系咪？妈咪都有啲攰啦。你攰唔攰啊？佢话佢唔攰嘅，佢唔攰。OK， 你唔攰嘅话，或者你想做啲咩啊？问翻佢啊，佢想可能自己都想停一停嘅。咁佢咪停一停咯，或者佢鍾意睇周围嘅嘢嘅，咪去睇周围嘅嘢咯。係啦，即係总之大家有一啲嘢係大家商量出嚟嘅，唔係我话我係妈咪就你一定要听我讲。係啦，我就未唔係行呢一套嘅。係啦，所以佢会比较觉得我係民主啲啦，同埋係好似企喺佢嗰个角度嚟到諗嘢咁样囉。係啦。 我都听过呢，有啲嘅治疗师就会讲呢，如果真係確診咗之后呢，有好多嘅安排上面呢都真係要花啲心思嘅。除咗话出街要带好多嘅后备用品之外啦，喺屋企入面呢，就算嗰个玩具嘅设计啊，又或者啲嘢摆喺边度啊，都真係要落啲心机先至可以真係适合到小朋友嘅需要。屋企方面又点样安排呢？ 屋企嗰啲呢就会是尽量摆一啲佢眼见到嘅，即系好容易就会揾到嘅地方，例如佢每日都要做功课嘅文具啦，系啦，就唔系收喺柜桶里面嘅，就会摆喺柜面度嘅，咁就方便佢咧去攞同埋去放。咁当然我 要佢做完嘢之后摆返喺原位。曾经之前试过佢就咁收，即係就咁放马边，跟住我就话你知唔知个不合住喺边㗎。你摆翻好佢啦，你带佢去翻屋企啦，跟住佢就好求其地就放咗喺某张台嘅台面，跟住哦唔系，佢唔系住呢度噶，你再谂清楚佢住喺边，跟住佢就摆翻落去原位啦。佢就同我讲，诶、哎、妈咪啊，你讲清楚啲啦，系啦，我呢度就呢一下就 get 到啦，哦原来同ADHD 小朋友沟通嘅时候咧，我唔单止要将啲嘢摆好整齐，原来我俾指令嘅时候咧，我都要好清晰，冇错啦，唔系话摆翻好佢就算。原来喺佢嘅角度摆翻好佢咧，就唔等于我嘅角度摆翻好佢噶。佢嘅角度摆翻好佢，咪真系就咁摆到咯。是真的摆返好佢㗎喎。但係。 咁係好嘅。 係啦。 但係係原位。 係啦。冇错。所以我要好好清楚好具体地话俾听佢要放返喺原位。咁、可能呢一啲嘅少少嘅咁微細嘅嘢呢，家长都要留意返囉。係啦。同埋佢有陣时呢都同我一样嘅，都係大头虾嘅，都会唔记得咗啲嘢嘅。係啦。咁就会係提醒。提醒之外会有一些纸仔写低、要收拾或者、去完要摆毛巾、就将那样东西贴在、他眼见的地方，即譬如他的习惯就去完、冲完凉之后呢，要佢有兩條毛巾嘅，一條大毛巾，一條細毛巾。佢、往往咧就記得擺大毛巾，就唔記得咗提條細毛巾。咁嗰條小毛巾咧就擺咗喺廁所，就冇執到。咁呢個時候咧就會有啲小字條咧貼喺洗手間度，俾佢去睇，提醒佢啊，你要收翻，唔單止要收大毛巾，仲要收埋小毛巾咁樣樣咯。 即係好多好一眼就睇得到嘅提示，嗬。 係啦， 即係其實喺呢個小朋友嘅世界當中咧，佢唔係話做唔到，只不過要更加多嘅心思， 冇錯， 去話俾佢知，其實仲有呢樣嘢要做㗎。係 啊， 真係要好考到家長嘅耐性， 係啊， 亦都好考到小朋友佢嘅自理能力， 冇錯。 哇，都真係學咗好多嘢。嗱，咁其實咧，除咗我哋要照顧佢之外啦，你都好需要人哋照顧嘅 ，Cathy 作為 ICN 嘅媽媽。咁我哋下集咧就專注講下你咯，好嘛？ 好啊。 生也年后，靠一对手得我掌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骨失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失用才， 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怨财，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明天再矗立抗衡， 8:55有嚟自 DJ 明日明日。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所以大家记得带翻把遮。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记得带翻把遮，可能会有骤雨噶。 东九龙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就是观塘，但是观塘的名字由来你又清不清楚呢？想知道的话八元号转头还你知。 觀塘的舊名有些人會叫做官府，又或者是官府鹽塘，源於就是南宋的鹽場官府場，在1950年代就已經改造官塘的了。不過看回歷史，在1950年代之前官塘其實真的未怎樣開發的，牛頭角至到油塘一帶都是非常之荒蕪的，人口亦都相當之稀疏，居民就以打石、農業、養殖場、陶瓷、火柴製造為主的。去到50年代的時間，港府在觀塘以南的地方就開始填海，發展成為工業區，而觀塘以北的地方就希望發展成為住宅區給人住的，商業和服務中心就定於裕民坊開始了。歷史上觀塘區有傳統的行業，例如是製鹽打石，剛才提及過的了。打石這個工作曾經是觀塘區主要的工業活動和經濟命脈來的，集中於四山地區，包括在牛頭角、西草灣、鯉魚門以及茶果嶺，這些活動在上世紀的60年代也都慢慢式微了。觀塘由打石去到發展成為今日商場林立，以及有這麼多居民居住，的確是不容易。今日行過的時候，不妨感受一下今日的繁榮昌盛。早晨，早晨，9:10的时间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讲完天气咧，立即啊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咧10月份嘅通胀数据咧出炉前咧，美债息咧攀高啦，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高位整固啊，道指跌啊跌382点，标普500指数跌1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点啊，同样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跌，跌256点啊吓咁。有冇機會今日連19,500点一開出嚟都守唔住咧？咁啊，真係要靠下啦！呢個禮拜咧，對於香港嚟講啊，港股嚟講咧，都好多大科技出業績啦。咁所以，如果呢啲大科技出業績咧，絕對有機會貢獻翻恆指啲點數多少少嘅。但係份業績好就話咯，如果唔好，有冇機會拉低？恒指穿19000点咧，嗱，当中都有个伏笔喺度噶，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特别留心市况嘅变化。呢个时间呼吁电话啊，系咪 Vicky？ 冇错，今日就系11月13号。如果你今日咧有啲乜嘢纪念日啊，或者有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咧，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8，同我哋咧有一个 morning call 嘅时间，可以喺我哋嘅大气电波发放下正能量，开 心 share， 然之后咧，你将呢件事咧就话俾大家听，等更加多嘅人同你嘅开心， 一齐开心啊！ 好啊！187238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喎！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又嚟到我是 DJ on air 嘅环节啦。为咗令到每一个学员都可以学到 DJ 嘅唔同知识，咁所以喺成个课程入边都会揾嚟唔同嘅导师嚟教下我哋嘅学员。而今集就揾嚟丰富经验嘅队长刘伟恒教下我哋一班嘅学员究竟点样可以喺个节目度有 punch line。同埋分享下佢做咗 DJ 咁耐嘅经验同埋心路历程。喺访问同学之前，不如揾嚟队长同我哋倾下偈啦。 想问下咧，你觉得今日上堂嘅时候有咩感受呢？ 首先好多谢咁多位嘅学员啦 ，DJ 朋友咧，愿意听我讲废话讲错几钟。但其实系一个好嘅分享嚟嘅，因为喺我准备嘅时候咧，我都好似回望翻呢廿几三十年我喺电台做过嘅嘢啦。咁然后即系可以有啲咩嘅精髓同佢哋分享啦。咁我亦都睇到佢哋其实都真系好有火嘅，亦都好爱嘅。譬如当我哋有个游戏啦，就俾十五分钟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咧，就系 present 一个新嘅节目。有啲惊喜噶，有啲咧就啊好嘢，咁都未谂到。有啲咧就系佢 present 嘅手法好特别，好令人耳目一新嘅。咁我觉得啊都好啊，即系见到原来呢一行都真系有人想做，同埋大家系攞住一份热诚嚟参与噶噃。 咁你觉得同学仔嘅表现系点样咧？即系头先讲过有啲惊喜啦，但系你有冇俾你想象中觉得啊？本身都我谂住佢哋都渣渣地，但系原来都几满意咁样咧。 我又冇带住呢个渣渣地或者叻叻地嘅谂法嘅。你問我其實我都係入嚟開下眼界嘅，點解呢？因為大部分嘅學員都係比較比我年青好多啦，咁我都想聽下啊，係如果有一日你想做節目嘅話，你想做啲咩節目嘅呢？咁其實我都喺度偷聽緊大家嘅心聲㗎嘛，即係佢哋啊原來呢啲嘢啱佢哋聽喎，或者呢啲嘢佢哋想做喎，會唔會都啟發到我呢？咁驚喜方面就係佢哋口齒伶俐啦，我暫時覺得聽到嘅懶音唔算好多啦，咁有啲仲要把声系几好听啦，咁有啲又好肯去表达啦，就算俾我叫做质问啊 ，ban 多两句咧，佢哋都冇乜嘢啦。咁我谂做电台都系咁嘅，即系首先你要放低自己啲自尊心啦，要厚颜啲啦，因为你其实要同人好多人讲嘢啦。咁另外就系你要好敢于去谂一啲新嘢 present 俾啲听众知咯。咁呢样嘢我都喺佢哋当中揾到嘅。 你有冇一句说话好想送俾佢哋咧？ 我都系用翻头先喺呢个分享会入边最后嘅一番说话啦。你要喺电台入边生存，你一定要好爱呢一个工作，无论系咪前咪后，无论系制作定系你讲嘅嘢，你都要好爱，而且你系好愿意去花时间摆喺电台嘅，你先至会做得到，然后再谂做得好唔好咯。咁一定要爱呢份工。 咁另外问多一个 tips 啦，帮我哋嘅同学仔问嘅，因为咧你实在太出名，就系转数非常之快。 边个讲噶？ 我哋监制讲嘅。 监制 系真系好多 听。监制转数仲快嘅， 好多听众都有咁样谂法啦。究竟系点样可以令到大家转数快啲嘅咧？嗱，我相信背后应该有啲准备功夫嘅。 我谂乜嘢咧？即系我就有一个习惯嘅，其实同做电台都好有关系嘅，就系我成日都听其他嘅节目噶。咁我就会谂，如果我坐落去，我会点问，我会点答，我会点做呢、这个题目摆喺我手，我会点讲咧？我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人设嘅，即系我如果我坐落去做下 O 嗰个才子 O 嗰个岗位，我又点做咧？或者今日佢哋讲呢条题叫做熊猫咁，咁我会点样去 present 咧？我成日都谂嘅，咁我谂做得多呢啲嘅功夫咧，先至叫做嗱，我唔敢讲我自己转数系咪快啦，只不过个袋多啲嘢。咁你多啲嘢喺袋嗰陣咧，咪隨時人哋問你，咪答到散又好，答到嘴或者轉得到咯。 今日咧，即係除咗係同學仔之外咧，船仔我都學到好多嘢。 多謝船仔，加油啊！ 大家都聽到啦，其實隊長咧真係非常之俾心機去教下我哋一眾嘅學員，咁所以亦都要揾下我哋一班嘅學員，究竟佢哋上完堂之後有咩嘢感受呢？上堂嘅時候又學到啲乜嘢？問下佢哋先。 Hello， 我叫張光宇，我聽到佢講。嘅嘢咧，我覺得好有趣，因為佢話做 DJ 要好熱愛呢份工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如果唔係，係唔會做得好啦。同埋佢話做 DJ 最取決於你成唔成功咧，除咗節目嗰個內容本身咧，係要你有 character 呢樣嘢，令到我好有同感，因為我自己都有唱歌，我覺得 character 呢樣嘢好重要，因為有時人你中意嗰個人。本身唔係因為佢講乜嘢，而係你中意佢個人本身嘅個性，所以好有同感，同埋覺得偉恆導演講嘅嘢好好聽，好動聽。 Hello， 我係直直啊，三點水潮直個直啊。咁我覺得頭先學到最大嘅咧，就係劉偉恆導演佢咧同我哋講到啦，話喺 airtime 嘅時候，每一秒都係最重要嘅。我可以好好咁樣珍惜咧自己嘅時間啦，每一秒都係分秒必爭咁樣咧，唔好咁多甩咳啊食螺絲咧。其實唔單止係個節目嘅節奏好聽啲啦，聽眾聽完咧都會覺得舒服。咁另外就係一樣咧，我頭先聽佢講到話，佢覺得咧唔好太過將自己嘅時間交喺人哋手上。 向，例如成日都找专家回来做访问或者接听众的电话，因为有时候呢你未必可以好好地控制到大家讲的东西都是很啱你的方向或者讲得很好。但我就在想、如果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可以好好地诱导我的嘉宾或者听众去讲得好听一点，会不会这个都是我的实力表现呢？当然我自己未做到，但我就有反思这个问题。 那你上完队长刘伟恒的这一课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Hello， 我是 Sita。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很紧张啦，因为我成日都会因为紧张而词不达而表达不到自己真正想讲的嘢啦。咁所以其实次次真系攞支咪讲嘢嘅时候系好紧张咁样样，同埋就系有一种恍然大悟嘅感觉啦。因为我以前咧就会觉得啊，做 DJ 有啲事项就系即系好 common sense 啊，即系正常人都知道呢啲系要注意噶啦咁样样。但原来唔系咁表面嘅，系要再深入啲咁样去雕琢啊。咁样样嘅，咁同埋最后咧就系、真系我觉得自己要再努力啲啦，因为我觉得而家嘅我咧系仲未够努力去准备到自己系做一个叫做合格或者称职嘅 DJ 咁样咯。 我知道咧，你哋都需要喺课堂上面即刻咧同自己组咧去设计一条题目，然后再揾一个同学出嚟咧 present 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感受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十二组的阿维啊。上台之前呢就真的会想究竟啊啲高层会想要啲乜嘢啦。但是想想下最尾都是围绕返住我哋同埋我同组员自己，究竟我哋擅长啲咩，我哋想讲啲咩多啲嘅。咁上到台之后 present 呢就更加集中于我想讲啲咩多啲喽。我会越讲我越感受到自己嘅兴奋啦，对于呢件事究竟我有几好奇，有几有兴趣啦，几有想去做呢件事啦，几想去讲呢件事啦。但是同一时间呢，我讲完之后啦，落返台呢，我又諗返呢啊，我讲嘅方法呢就真係唔係好够其他组动听同有趣嘅。咁我觉得係我自己唔好嘅位啦，即係我自己讲嘢都唔係好叻嘅，即係可能要不断去修饰，又令到我自己一分钟内係讲唔晒我自己嘅稿嘅。我觉得呢样嘢都係我自己做得不足埋可惜嘅位嘅。 其实咁多位同学咧，都喺呢一课入边学到好多，包括系究竟点样先可以设计到一个比较好嘅节目，点样先系一个好嘅 DJ， 而更加重要嘅系，大家都知道咗，一定要对 DJ 呢一个行业有爱咧，先可以做得好噶。咁我哋下一次我是 DJ on air， 继续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现代人跑、跳、扎各种嘅动作，喺古代人嚟讲系一种保障生命嘅运动嚟噶。你有冇谂过呢啲运动其实就系正值演变成为今日我哋嘅田径呢？田径嘅比赛根据比赛嘅场地类型可以分为田赛同埋竞赛。比赛嘅类型包括咧就系单项嘅比赛，就好似100米短跑、马拉松、跳远等等。多项嘅全能比赛就好似10项全能同埋7项全能，仲有就系团体比赛，就例如系4×100接力赛等等啦。田径运动喺历史上面一直都系存在嘅，古代嘅奥运会上面首个嘅比赛项目亦都系田径嘅项目。比赛运动员喺体育场入边完成距离大概系192米嘅短跑较量嘅。咁而呢一项嘅奥运冠军最早咧就可以追溯去到公元前776年嘅。古代的奥运会包括现在多个体育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田径项目，好像是短跑、跳远、圆球、标枪。到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举行的时候，田径再次成为奥运会主要的竞赛项目。当年的奥运会田径比赛项目包括100米去到就是1500米，今日而马拉松比赛和跳远，还有就是撑杆跳高等等的项目，怎会少得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作品啊 ，Jenny 嘅可惜我们没有。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八点钟嘅医生与你会带我哋去边呢？ 今集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胃酸倒流呢一个问题啊。咁啊嗱，话说如果你都觉得咧啲胃酸间唔中向上涌，涌到去心口中间嘅位置，感觉到好似俾火烧咁热、咁痛或者咁唔舒服嘅话咧，你有可能系患上咗香港最常见嘅都市病之一，就系呢个胃酸倒流。嗱，胃酸倒流咧，即系如果真系有嘅话咧，真系要小心。咁啊，点解咧？因为有一个咧长期胃酸倒流嘅话咧，会增加呢个食道癌嘅风险咁话，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嘅咁样嘅感觉嘅话咧，睇下今集医生与你，我哋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咧，胃酸倒流究竟有啲乜嘢征兆？系咪就系头先咁讲，心口痛、火烧咁就系胃酸倒流咧？究竟当中有啲乜嘢征兆、乜嘢症状咧？嗱，节目会同大家睇下。另外啦，专科医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解开好多关于胃酸倒流嘅种种迷思。咁有啲咩迷思呢？包括坊间有好多人咁讲嘅，就话垫高个头瞓觉咧就可以避免呢个胃酸倒流，系咪真嘅咧？咁另外啦，有人话咧胃酸倒流咧有一种方法唔使食药都会好翻嘅，又系咪真嘅咧？嗱，有人话做手术啦，手术治疗呢个胃酸倒流系咪就真系一了百了咧？或者系长期食药啊，用药物治疗呢个胃酸倒流，减少胃酸形成添啊？咁究竟有冇副作用嘅咧？最后啦，要讲下咧呢个胃酸倒流同胃炎啊、胃溃疡啊、幽门螺旋菌疾病等等有冇关系嘅咧？嗱，如果你都关心你个胃嘅健康多啲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 我有知道咧，有啲人打 C E 咧，即系会打到胃酸倒流嘅。如果太严重嘅话， 系紧要。 其实都是即系中医嘅讲法，就系都系话你个胃啊，所有嘢真系差，所以你先会打 C E 啊，你会系咁啊。其实呢啲都系关胃事嘅。咁啊，点样去解决啦？中医有佢嘅方法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就系讲到西医嘅方法啦。我自己咧如果即系我就系知道打 C E 点样叫做停嘅啫，我净系会一会饮水嘅。咁但系咧，每一啖水咧就饮好少啖，然后咧就闭气数十秒，再饮第二啖咁样。咁就 我真系要学下喎，我真系我有打 C E 嘅时候，我都好无助喎。等我下次遇到呢啲时候，问下你呢个方法得唔得先？ 系啊，我觉得呢个就 work 嘅，因为我以前真系严重到系会打 C E 打到胃酸倒流嗰啲人嚟嘅就系、 是。哦，系咁你今晚即系除咗睇医生之外，你都要睇医生嘅底 喎。系啊，要睇下究竟点解啦？其实因为都明噶，如果你真系长期有胃酸倒流嘅话，其实你啲胃酸涌咗上去个食道嗰度，佢唔 suppose 有个咁酸嘅。嘅物質噶嘛，咁佢頂唔住，然後就會生 cancer， 即係 make sense 噶。咁所以其實你真係點樣可以減少患上食道癌嘅風險咧？記得留意住晚上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去到晚上八點二十五分嘅患事覺得你最寶啊！呢、這、一個寶咧係環保個寶啦。咁究竟係講啲咩環保事業呢？ 环保嘅环同环保嘅保啊，环保啦。今集咧，早我哋呢个五分钟短短啲嘅节目咧，同大家睇下好多环保设施同埋佢哋最新嘅应用方法、最新应用科技咁话啊嘛。咁上一集啊，同大家睇过我哋维多利亚港咧个维港水质改善工程啦。咁今集继续同大家睇水啊，讲紧咩水咧？就系、是、保护海洋生态。咁呢一个项目好大啦，个挑战亦都好大啦。单靠一方面力量咧，就唔系咁强大啊。要聯盟好多嘅 party 咧，先至可以咧有事半功倍嘅功效啦。咁所以今集咧會帶大家睇下呢個粵港澳三地嘅政府點樣積極採取行動，共同實施呢個國家十四五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嘅規劃，貫徹落實呢個粵港澳大灣發展規劃綱要。咁啊，睇下點樣提升呢個珠三角嘅河灣流域咧，睇下佢水質同埋海洋嘅建設咁話。咁啊，節目亦都會睇下咧，環保署咧點樣去到進一步咧，同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咧簽署呢個協議，一齊去就研究下點樣提升呢一個大灣區海洋生態嘅環境質量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關心我哋呢個海洋生態嘅話咧，想認識多啲咧，記得要留意今晚八點二十五分嘅環視，覺得你最寶啊！ 係啊，始終咧河流啦、海呢啲咧，即係其實都叫全世界互通嘅。咁當然啦，就係、是、我哋就講翻就係喺粵港澳三地嘅政府多啲啦，因為始終我哋都比較近啊，珠江三角嘅流域啦。咁但係佢哋究竟係點樣去做好啲咧？會唔會有啲咩嘅過濾系統啊？甚至譬如有啲渠開始會唔會再講下？甚至 AI。啦，又会唔会帮助监测到咧？点样知道嘅？睇八点二十五分嘅《幻视》，觉得你最宝啦！今晚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四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话，热带风暴图兹今朝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并且凌晨有所减弱，外围雨带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李淑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图兹听朝最接近本港，会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图兹的强度、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於颱風天兔，李淑明說預計會在未來一兩日逐漸增強，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路徑仍然存在變數，較大可能移向台灣以東海域。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丁薛祥说，近年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剧，为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全民早期预警，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丁薛祥又说，中国愿意和各国一起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韦尔比被指处理教会恋童丑闻不力，在受到各界猛烈批评之后，星期二宣布辞职。韦尔比说，怀着对受害人感到悲伤的心情而辞职，他希望这个决定能够表明英国圣公会认真理解改变，并承诺创建更安全教会的必要性。独立调查说，已故英国著名律师史密斯在70至80年代初曾经性侵参加福音派基督教度假营的男学生，受害人多达130人。史密斯1984年移居非洲，2018年在英国警方调查期间在南非去世，从未被起诉。调查又说，韦尔比在2013年上任之后已经知道有关事件，他解释当年他获告知已经报警，并错误地相信事件最终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图兹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8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3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6。跌3.2，阿里巴巴89.55元，跌1元，美团171.8，跌3.9，小米集团28.05元，跌4毫，友邦保险58.25元，系跌7.5毫，港交所305.8，跌6.6，中国平安45.35元，跌5.5毫，吉利汽车13.66元，跌6.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54.83，瑞士法郎0.882，加元1.394，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9,019点，跌356点。港金报24,1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07.99美元，卖出2,600点，系卖出2,60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丰台体育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同你跟进翻界限街九龙城方向近枫树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的。咁现时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就是界限街九龙城方向近枫树街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好，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睇翻隧道的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队近培正道，东九龙走廊过尖沙咀方向就是落山道，东隧九龙入口在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排队近海丽村，私隧九龙方向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现时龙尾排队近东山台。咁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嘅北角跑马地方向转上坚拿道天桥系车多，龙尾就系中环广场。另外内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就排队近维园道落桥位。咁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桥面系慢车，龙尾就排到近新鹅鸣居。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落返去观塘道，近东九龙政府合署系车多，龙尾排到近康华苑。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も春が来ると懐かしい声がするよな。 日本嘅两大神秘女歌姬去到合作，佢哋系阿朵加上初音未来。呢一首系歌曲喺今年四月日本嘅演唱会上面已经第一次同场亮相。阿朵话到能够同初音未来合唱，对佢嚟讲系梦幻一样嘅时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朵》，加上初音未来《Sakura Biori and Time Machine》。星期日本男榜推介歌曲《阿朵》，初音未来《Sakura Biori and Time Mac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我是 DJ 的曲仔，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抒情歌，因为每当我受到挫折，总会有抒情歌陪伴着我的。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去了。 第三十五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现已展开，即日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第三十五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音乐好疆界，面向全世界。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4度气温上到湿度87%啦。今日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哇，好厉害，庆祝50/50 啊，系咯，50周年 结婚， 金婚啊！早晨， 早晨基哥， 基哥， 早晨，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基哥，有冇啲感动？打醒俾我代一代先啦， 维系婚姻关系，讲嚟听下先， 系咯。 大家互相忍让， 有就 最重要， 最重要啱啊，冇错啊， 系啦， 仲有咧， 系咯， 仲有 啲赞赏嗰啲啊， 适当时候咪赞下佢咯， 吓，喂，赞咩好啊，基哥， 靓咯， 呢个在所不免啦， 系 咪 基本日日都要赞老婆靓嘅， 嗰时喺送煮得，有时煮得送几好食啊，几好食，唔错咁样，咁呢啲。生活嘅情调就少不免噶啦， 基本啦，基本 煮得唔好食，系咪都应该赞佢好食咧？ 嗱，煮得唔好食点咧？就食少啲。 哦，食少啲。 嗱，佢会问你啊，唔好食咩？唔系，今日晏昼食咗下午茶就有少少饱啫，咁啊 OK 咯。 哦，系喎， 又学到嘢。 哎呀，我平时个人太直啦。 啊，因为咧，太太咧，任何女性咧喺个厨房煮饭咧，其实好辛苦嘅。 系啊， 好坦白讲句，我哋男性如果冇落过厨咧，就唔知佢辛苦嘅，又谂食咩餸咧，系嘛？大件事又满头大汗咧。 系啊，净系谂食咩餸啊，都真系头都爆啦！成日煮嚟煮去煮嗰几样，跟住屋企啲人又喺度话，吓又系食呢啲嘅咁样。哇！ 阿小白哥哥，我日日都听你嗰啲咩煮餸嗰啲嘢， 简直陶鑑系啦， 啊陶鑑啊， 嗰啲咩煮餸煮嘢食啊，呢个系 啊，多谢 煮嘢食，咁啊，希望你都同太太啊继续开开心心啦，健健康康啦， 呢个一定要嘅，系 啦，嚟紧星期日啦，就系你哋嘅正日啦，就系50周年啦，有冇话点样同太太一齐庆祝啊？ 今年特別難忘喎， 係咯，金婚啊，係咪？ 我同我呢個金婚當然啦，我同我太太咧最近參加咗一個無國界義工， 係好有意義喎， 跨著住跨世紀長者婚禮， 哇！ 有20对新人，包括我在內， 係 哇！啲哥哥啊、姐姐，即係我哋年紀大嘅叫哥哥姐姐啦，係咪先？嚇，就上兩個星期日咧。在中環海濱那邊就拍了穿了婚紗穿了打埋胎拍了大合照。 喂基哥老婆有沒有很 happy 啊這件事 難忘到不得了。 有沒有攬住啜返啖先啊 那些攝影義務那些義工啊攝影哥哥呢就教晒我哋摆 pose 噶啦， 系啊，哇，我好想睇添啊！你嗰广告， 有冇一两个 pose？ 你觉得系特别彰显到你哋嗰种伟大嘅爱？ 有冇咬腰石啊、抱起石嗰啲啊、大红袍嗰啲有冇？吓， 呢个一定有，个 个一定有， 啲教母一定新人都做个指定动作噶啦， 系啦， 浪漫，浪漫，好浪漫。嚟紧呢个正日星期日咧，啱啱我就咁50周年啦，佢就仲喺个。尖沙咀某個大酒樓咧，就盛大呢個 party 喎， 好 happy 啊！ 有攝影師啊，有影完之後咧，就我屋企就買咗一圍咧，就仔女啊、孫啊，就坐喺度睇住我哋嘅當時嘅哥哥姐姐啊，嗰啲長者嗰啲座位啦，就喺度好似话又每一对进场啊，唔知点嘅猪肠啦，我未知啊，嚟紧啦，真系好难忘，真 系 好难忘。 好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 甜甜蜜蜜啦， 呢个必然嘅啦，一定要嘅。 哇，咁啊， 开心。总之 我都有嘢落到袋啊。 系啦，等大家一齐学习啦。 最紧要就系嗰朝你遇到啲唔好食嘅，唔系唔好食，唔系咁啱自己胃口嘅嘢咧，就话我今日晏昼食咗嘢啦，食 咗咸啲。 你小白哥 点啊？ 系 阿白仔得噶，食少啲， 系。你太太今日你唔好食啊？你话唔系就今晚就食咯，下午茶啫。 系啊系啊， 有少少饱，有少少饱，咁就 OK 啦。 明白明白， 呢啲咪就系关系嘅智慧咯。 系啦， 智慧咧系经验累积，随年渐长嘅。 冇错冇错， 即系啲后生仔成日都话咩啊？输经验咯， 咁啊梗系啦！你睇下我而家成个裤袋都系钱啊！ 小白哥，你客气啊，你客气， 系唔好唔讲唔讲，咁我成日成日成日， 基哥啊，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咁啊，梗系啦，张国荣哥哥嘅作品， 多谢你，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多谢你， 多谢你支持。仲有我同我太太讲， 系请讲， 全赖有你真的。爱你 ，I love you。 哇，甜啊，甜晒啦！ 多谢， 好，多谢基哥，下次再倾，拜拜。 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沉在心事，哭诉遍，无数次，在那山坡，他。伤口多，种种心酸，种种那事，曾亦使他心碎过。全赖有你，在冷风中，伸手暖。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途上有你，热我心窝。中憧憬，好比火。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前面山坡必跨过。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想同各位听众一齐谂下计，将啲薯仔整得好食。 哦，都好、啊。 吓，薯仔咧，其实都系几饱，都高淀粉质啦，当然系系啦。咁啊，点样可以整呢？咁啊，我就准备咗六个大概好似手掌咁，即系普通成年人嘅手掌咁长嘅薯仔啊，都大个，半个手掌都得啦，系啦。我惊大家饱得滞，唔好意思啊，特别女士， 半个 系啦，半个。 而家有嗰啲迷你薯仔嘅， 系 啊，类似一口薯咁嘅， 系啊，嗰啲、啊、就 太细啦， 整几个 ，OK 又得， 食多几个咁样。好啦，咁啊，先将嗰个外皮咧就我啊中意攞个刷咧，就同佢刷牙先嘅。刷咩嘅就唔系刷走佢啲牙，有牙啦就唔好食啦。咁但系刷咧就刷佢窿窿罅罅。咁啊刷佢窿窿罅之后洗翻干净佢啦。咁啊然之后就咁放入个焗炉入边咧，跟住你就焗啊。咁记住先放咗嗰啲橄榄油喺个面嗰度扫一扫先，系啦。咁啊扫扫靓佢，跟住就大概180度咧就35分钟先。系啦，咁你就已经做咗第一浸嘅功夫啦。好啦，跟住啲薯仔焗完35分钟出嚟，咁梗系热啦，系咪？咁啊小心啲啦。好啦，咁你攞出嚟嘅时候咧，摊摊冻佢少少，然后咧你就好似想将佢个盖咧，唔系切一半，系切走佢大概1/5度啦，咁样就好似一个盖拎起咗咁样。 好， 系啦，咁啊做咗个口出嚟，咁跟住你就要攞个匙羹咧。實淨啲嘅匙羹啦，刮啦刮啦刮沙咁刮，就將佢入面嗰啲肉咧就又唔好全部刮曬，就刮咗好似一個氹咁樣，係啦，整咗一個氹開個皮，入面咧就可以裝嗰啲食物嘅，我哋一陣間就會釀啲嘢入去嘅，咁你整個窿窿啦，咁睇下你，所以頭先你話嗰啲一口薯仔咧。 就未必刮到嗰个窿啦， 系啦， 个茶匙嘅羹都刮一笔都唔得了， 真系阴功啊！到时阴功，好啦，咁你就刮空咗入边之后少少啦，跟住你就仲都要剩翻啲肉噶噃，好啦，咁你就嗰啲肉你就拎出嚟嘅时候，你可以点整都得，你中意之后整薯蓉都系冇所谓嘅，系啦，或者整薯仔波又得咁样嘅，薯仔波最容易啦，即系。难听啲， 搓完咁扁， 系啦，捽落嚟咁捽得噶啦。 或者沙律我整， 又可以 沙律酱就咁食啊嘛，可以。 系啦，咁啊又唔使嘥啦。好啦，咁跟住你嗰个薯仔个壳咧，咁啊已经 ready 噶啦嘛。咁你有几样嘢你要落嘅？第一样你可以落先搽少少嘅牛油落去先啦。咁牛油加呢个薯仔都已经好香噶咯， 绝配啊， 绝配噶啦。好啦，跟住第二样咧，你可以加啲嗰啲烟肉，烟肉粒，烟肉粒入去，渗一扎烟肉粒入去， 唔使煎先嘅。 唔使煎嘅，系、 okay. 啦，咁你放入去，因为一阵要再焗噶嘛，系、okay. 要再焗嘅。好啦，咁你渗完呢一扎嘅烟肉粒入去之后咧，然后就要再打多一只蛋入去。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嗰个薯仔我够大，直头一粒鸡蛋嗰、那个窿一粒鸡蛋佢都可以放埋入去嘅，咁啊梗系 perfect 啦。咁、但如果你话 Vicky 嗰只嘅话咧，咁就先将嗰啲鸡蛋就发咗去先，发，然后咧你就慢慢即系咁細個咧，隨時用針筒擠啲蛋出去添， 所以鵪鶉蛋都裝唔落， 所以都係大隻啲嘅薯仔嗰啲。 O K 喎，攞鵪鶉蛋喎。 咁如果你嗰只薯仔係好大個，就要鴕鳥蛋啦。 有 鴕鳥蛋係啊，如果你揾到嘅話，好啦，咁跟住咧，落埋呢個雞蛋之後咧，你就可以準備定嗰啲芝士。芝士粒或者一片片芝士，甚至乎啲朋友就中意我直头一嚿芝士，我自己搞，一路搞就渗渗渗渗走，即系好似嗰啲黑落黑椒咁样，渗咗一层呢一个芝士喺呢一个嘅薯仔上面， 就戴翻顶帽啦，可以。 戴翻顶帽就 你可以戴翻頂帽，但我個帽就冇戴嘅，因為我驚佢太早放落去撳爛嗰個蛋黃。 哦，咁啊係。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呢個時候就將呢一個薯仔成嚿咧就放翻入去嗰個焗爐入邊啦，然後都係180度。跟住今次就唔係35分鐘啦，跟住今次就25分鐘。係。係啦，跟住咧一整完出嚟之後，你就發覺一路整嘅時候嗰啲芝士嗰啲味咧，就已經有溶啊嘛。 又有煙肉咧。 係啊，就已經飛出嚟，再加埋嗰只雞蛋咧，咁啊令到成嚿咧都可以食。嗱，我自己咧就唔好話淨係刮曬入邊嗰啲餡出嚟，跟住個薯仔就放棄佢嘅，因為佢哋已經變咗做咧係一體啦，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發覺佢個汁又唔會流出嚟嗰樣嘢，其實你可以就咁拎住成嚿當熱狗咁咬咧，我都覺得可以嘅。咁當然你話想斯文啲，咁你咪好靚仔靚女咁攞刀切咗佢，咁一嚿嚿咁食咯。咁我覺得相當之唔錯，加多啲沙律醬啦，或者加啲黑椒喺上面， 加啲花瓣添。點解打卡啊？ 好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咧就讲翻啦。首先第一样，因为之前就去咗几日啦，出外旅行啦。咁咧出外旅行咧，亦都即系我呢样嘢，我真系要赞。讚神光的聽眾， 嗯， 啊，真的幾好喎！每一日咧都竟然間有聽眾會嗌我喎，呢樣嘢係我都幾 surprise 喎。 你意思係去到日本當地？ 係啊， 哦， 即係無論你係搭巴士觀光啦，參加一啲嘅比賽啦，又或者係我去到其中一個地方咧都幾偏僻嘅， 係 咁喺一個好偏僻嘅地方嗰度，佢有一個響攞飯嘅飯堂。 系 啦， 都会有人叫你， 竟然间都系有人话：咦，你系咪白元浩啊？咁样 哇！ 嗱，呢样嘢所以要多谢听众咁经常支持住晨光第一次，又支持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哈哟啊，真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次咧，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值得分享咧，就系当然系有个马拉松嘅比赛啦，系啦。咁啊，入边咧，我觉得最难忘一样嘢就系佢哋嗰个马拉松嘅玩法咧，我觉得同我哋香港就有几多唔同，就是、因为佢哋有啲特色嘢。包括咧，我最難忘就係佢哋經過一間大學。咁呢間大學咧，佢哋就好多朋友咧會表演嘅。佢一路喺側邊表演，首先喺佢哋市中心起步就已經好多人啦。沿路嘅40公里咧，都係一路都係有好多人支持。只要有城市，只要有鄉村，只要有鎮嘅地方咧，就會有人喺側邊嗰度吶喊助威啊，同你拍手啊，甚至乎遞隻手出嚟就要同你即係 high five 咁樣嘅。 好氣氛 啊！佢嘅氣氛係真係唔錯。咁你經過呢個大學嘅時候，點解我最難忘咧？佢成隊 orchestra 出嚟， 哇！ 係啊，不斷去到演奏一啲咧就好。好熱血嘅歌啊，耳熟能詳嘅作品啊，即係叫你唔好放棄，叫你加油啊，你可以完成啊！有好多呢一類型，即係嗰啲感動位咧，我覺得係我覺得最難忘嘅。令我諗翻，如果我哋嘅比賽多啲呢一類型，即係放啲音樂嘅元素，甚至乎真係成隊 orchestra， 譬如你經過 Polly。 系 咁 Polly 嘅，系啦，又出嚟去到即系演奏一下。 经过湾仔 APA 又更加要攞 系啦，冇 错。Music School 嘅同学仔出嚟， 冇错，直头有人喺度做埋戏俾你睇。 哇！ 雷雨咁，雷雨又唔系咁好啊，唔好意思。系啦，咁即系大家个气氛就会更加好。呢、這个几值得大家去借镜啊！哇！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又嚟到我是 DJ on air 嘅环节啦，为咗令到每一个学员都可以学到 DJ 嘅唔同知识，咁所以喺成个课程入边都会揾嚟唔同嘅导师嚟教下我哋嘅学员，而今集就揾嚟丰富经验嘅队长刘伟恒教下我哋一班嘅学员究竟点样可以喺个节目度有 punch line。同埋分享下佢做咗 DJ 咁耐嘅经验同埋心路历程。喺访问同学之前，不如揾嚟队长同我哋倾下偈啦。 想问下咧，你觉得今日上堂嘅时候有咩感受呢？ 首先好多谢咁多位嘅学员啦 ，DJ 朋友咧愿意听我讲废话讲错几钟。但其实系一个好嘅分享嚟嘅，因为喺我准备嘅时候咧，我都好似回望翻呢廿几三十年我喺电台做过嘅嘢啦。咁然后即系可以有啲咩嘅精髓同佢哋分享啦。咁我亦都睇到佢哋其实都真系好有火嘅，亦都好爱嘅。譬如当我哋有个游戏啦，就俾十五分钟，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咧，就系 present 一个新嘅节目，有啲惊喜噶，有啲咧就啊好嘢，咁都俾你谂到，有啲咧就系佢 present 嘅手法。

啊咁樣樣嘅。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真係我覺得自己要再努力啲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嘅我咧係仲未夠努力去準備到自己係做一個叫做合格或者稱職嘅 DJ 咁樣。 我知道咧，你哋都需要喺課堂上面即刻咧同自己組咧去設計一條題目，然後再揾一個同學出嚟咧 present 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感受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十二组的阿维啊。上台之前咧，就真系会谂究竟啊啲高层会想要啲乜嘢啦。但系谂谂下，最尾都系围绕翻住我哋同埋我同组员自己，究竟我哋擅长啲咩，我哋想讲啲咩多啲嘅。咁上到台之后 present 咧，就更加集中于我想讲啲咩多啲咯。我会越讲，我越感受到自己嘅兴奋啦。对于呢件事，究竟我有几好奇，有几有兴趣啦，几有想去做呢件事啊，几想去讲呢件事啊。但系同一时间咧，我讲完之后啊，落翻台咧，我又谂翻咧啊，我讲嘅方法咧就真系唔系好够其他组动听同有趣嘅。咁我觉得系我自己唔好嘅位啦，即系我自己讲嘢都唔系好叻嘅啫，可能要不断去修饰啊，令到我自己一分钟内系讲唔晒我自己嘅稿嘅。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自己做得不足同埋可惜嘅位嘅。 其实咁多位同学咧，都喺呢一课入边学到好多，包括系究竟点样先可以设计到一个比较好嘅节目，点样先系一个好嘅 DJ， 而更加重要嘅系，大家都知道咗，一定要对 DJ 呢一个行业有爱咧，先可以做得好噶。咁我哋下一次我是 DJ on air， 继续同大家见面啦，拜拜。